機將會通話。加拿大魁北克省有貨車衝上行人路，造成兩人死亡、九人受傷，貨車司機被捕。事發在魁北克省東部的昂基鎮，在當地星期一下午兩點幾，一架貨車在昂基鎮的街道突然衝上行人路，撞到多名途人。當地傳媒報道，兩名分別六十幾和七十幾歲的男途人死亡，另外九人受傷，包括五名兒童，傷者送院救治。三十八歲的男司機被捕，當局調查認為車禍屬個別事件。總理杜魯多和外長趙美蘭發表聲明，對事故感到難過，並慰問昂基鎮的居民。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影響廣東，同時一道雲帶覆蓋該區，預測本港大致多雲，下午部分時間有陽光和乾燥，吹和緩東風。展望未來幾日氣温回升，日間溫暖。现时气温19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480点，跌216点，成交金额29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47点，跌2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407点，跌9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48.6，升3.8；阿里巴巴81.25，跌2蚊；恒生中国企业66.02，跌4.4；友邦保险81.4，跌3.05，系跌咗。友邦保險最新是81.35，跌了3.1；京東集團157.7，跌3；美團127.9，跌1；南方恒生科技3.82，是跌了1；中海油11.88，跌了2；中移動64.35，跌5；外幣對港元的賣價：美元7.843，英磅9.537，瑞士法郎8.593，澳元5.218，加元5.713，新西蘭元4.873，歐元8.402，每百日元對港元5.868，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7.489。日經平均指數報27248点，跌584点。港金报17830元，升2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7.4美元，卖出1907.5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人。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新界区啊，上水某啲道路系非常之车多挤塞噶。咁包括系啦，扫管步路回旋处、新运路、宝石湖路咯、新丰路同埋粉锦公路去翻马会道方向，近日北区医院一带咧，由于车多繁忙啦，影响到一带交通咧就比较挤塞。咁有运输处咧就话咧，揸车人士咧可以考虑改行其他道路啦，九巴同埋龙运巴士服务都受影响，咁乘客咧都可以考虑咧使用铁路服务噶，就系非常之车多，咁影响到而家上水一带嘅交通，咁包括影响咗新运路。宝石湖路、新丰路、扫管步路回旋处同埋粉锦公路去返马会道方向，近日北区医院一带呀，咁揸车朋友留意返啦。咁另外由于有道路工程啦，就喺西九龙走廊，即係丽桥去美孚方向，介乎发祥街至到东京街一段啦，慢线封闭，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港湾豪庭。就是西九龙走廊，即是丽桥去美孚方向，介乎发祥街至到东京街一段慢线封咗啦，龙尾排到去港湾豪庭。咁都系受道路工程影响，宏照道去海滨道方向近住 Mega Box 咧，而一部分行车线封闭，咁一大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 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浙江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咁由于启祥道去翻九展方向，近住宏照道一段咧就比较挤塞啦，咁影响到而家啦。龙翔道啊，龙尾塞翻去黄大仙中心嘅，咁最主要就系龙翔道去观塘道咧就挤塞受影响。咁再重复多次啦，就系启祥道去翻九展方向，近住宏照道一段咧就挤塞，咁影响到而家龙翔道啦，去翻观塘道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黄大仙中心。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机场、狮隧入口方向沙田、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大埔道尔登华庭沙田同埋西贡公路南围落斜西贡。跟住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饮咗酒或者食咗药都唔可以踩单车，单车系唔可以踩上行人路、载人同埋载大型货物噶。最后环保署提提你，好好抖 App 已经可以预约在全港大部分区域收集装修废物，即刻下载了解更多详情。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三五成群围埋都是想开心啫。 有一日咧，小明同佢媽媽咧就睇相簿嘅時候啦，咁小明咧就指住相簿入邊咧其中一個好靚嘅女仔張相，佢就問媽媽：媽媽呢個邊個嚟㗎？咁樣，小明媽媽就同佢講啦：呢一個啊，咪你媽咪咯。之後小明爆喊，小明話：原來我係領養翻嚟㗎， 睇唔出啊媽咪。 喂，我真係執翻嚟㗎。 香港電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晝3:00-5:00，黃天怡、方子豪、阿哲，三五成群。 95年 医生你好， 见边度唔舒服啊？ 冇唔舒服 吓，冇唔舒服咁你嚟做咩啊？ 嚟同医生倾下偈咯 吓。 想认识医生，听下佢哋自己嘅故事。逢星期二晚睇医生与你啦，专题环节医学人专访医疗界重量级嘉宾，细听佢哋嘅经历同感受。医生与你今晚8:00，港台电视31。 大麻系毒品，2023年2月1日起，大麻二分即系 CBD 都已按照法例被列为毒品，未经许可喺香港拥有或买卖 CBD 产品即属违法。大家都千祈唔好由外地带任何 CBD 产品翻香港，贩运或售卖 CBD 产品最高刑罚系500,000元同终身监禁。上禁毒处 CBD 网页了解更多。CBD 唔啱我，一齐企硬唔剔嘢。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睇嚟你都系开朗底噶啦。 和谁和谁的闯荡出走都是忘记痛哭，和谁和谁阳光照着汗水消耗。欠大路这小子心满意足，下次让你有点自豪。和谁和谁的闯荡奔跑荒野忘记痛哭，和谁和谁阳光之下什么都接住。 Pixel 的成员 Marco 首次推出个人单曲，原本就想度身订做一首惨情歌嘅，但系听完 demo， 内心有好多感受嘅佢，反而就希望作品最后可以俾到一个 goodbye 乐迷。作曲监制徐浩，填词钟雪，编曲徐浩、黄少明。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Marco 叶振宏《海岛与少年》。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00-2:00，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柏豪。乜嘢先是一个快活人？我觉得知足和感恩的人是最快乐的。 不过最丰 show 快活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一点丰 show 快活人啦、 啊！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丰 show 快活人。 各位同学仔，各位同学仔，早晨啊！我系梁继章啊，我哋开始上堂啦！ 大家好，大家好，我系蕊蕊。 大家好，三个臭皮匠就胜过一个诸葛亮。今日有三个臭皮匠加一个香皮匠，胜过一有三分一 个诸葛亮。你点解指住我？我系香皮匠啊！解释。 我哋系臭。 咩叫香皮匠啊？ 臭。 讲到我都要臭。 其实香皮匠都唔系几好嘅。 系啊，我都话我咩叫香皮匠啫。 我作嘅。 个香字咧有啲广东俗语嘅字都唔系几好噶嘛。 你香咗嘅皮匠咁样。 你叫你姓李叫李香咗咁样。 够啦。 李香兰啊。 白色情人节快乐。 系啊。大家好啊！星期日拜人仔啊，祝大家白色情人节快乐，快乐，快乐。 哇！嚟啦！点解白色情人节出播呢只歌？ 系啊，因为提醒大家有好情人都有坏情人， 佢一定系勾起啲回忆。 唔好讲，唔好讲， 唔好讲，唔好讲， 唔好讲，唔好讲。好啦，阿志嚟， 俾自己听。 三小时嘅节目，我哋带嚟有 Bon Jovi 嘅呢一首《你给爱情一个坏名字》啊。You give love a bad name。相对收到74%啊！今日星期二，多云啊，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干燥，未来数天气温会回升，日间温暖。 Shots are 将近10:18，听呢一个风骚发人啦，香港电台大台嘅节目吓，咁啊翻翻嚟咧，嗱，预告一下先，我哋今日咧11:00之后就有乜都讨论区， 冇错，今日呢一样嘢嘅话真系非常非常之热门啊， 冇错， 就要讲讲就系话颁奖礼，你最中意睇乜嘢咧？ 正啊！嗱，颁奖礼咧有好多种嘅，有呢一个音乐嘅啦，有电影嘅啦，咁样大家都可以咧。我见到网上都好多人留咗不同嘅说话噶啦， 应该噶，系啊，颁奖礼真系好好睇，我觉得系我年年都睇嘅，仲要睇两次添啊！睇一次嘅就系直播啦，同埋睇一次嘅就系有字幕嘅。 因为有啲你会 miss 咗噶， 直播系啊，讲乜嘢？ 你仲要睇啲花絮咧， 睇花絮啦， 睇啲甩碌嘢咧， 系啊， 甩碌嘢都好睇噶。 甩碌嘢睇过啲咩啊？ 咩啊？上年 Oscar 嘛？ 哦，嗰啲唔系叫甩咯， 嗰啲系花生嘢啊！ 嗰啲嘢系 unexpected 嘅，我谂连佢自己都唔知道自己忍唔住手。 有时咧睇外国嗰啲类似呢啲咁嘅电影节目啦，吓或者系音乐节目咩都好啦，The Making of 都几好睇嘅。 系啊，好好睇啊！ 我嗰日先咧无无聊聊咧屋企咧睇翻The Making of 呢个 Captain America 第一集，唔知大家。睇嗰時仲記唔記得，或者你會唔會有呢個諗法，就係咁奇怪嘅，咁犀利嘅，佢最初出現嘅時候好細粒咁啊，又瘦又成，點解後來一咁樣即係變咗 Captain America 咧，大隻咗咁多嘅咧？咁樣我咁多年我都冇認真去諗過呢樣嘢。嗰日上網睇翻咧，佢揾一個好瘦嘅拍一次先，再揾主角 Chris Evans 拍多次咧，然後將個頭 key 咗落去，係咪真係好犀利啊？即係嗰啲嘅特技 係咁咯。 吓咁一阵间11:00之后，大家可以讨论下呢个题目。 系啦，我哋会讲嘅就系颁奖典礼啦，系啦。咁啊，有啲即系大家可能难忘嘅啲颁奖典礼啦，就大家都可以讨论一下嘅。咁咯，系啊。其实琴日对于我自己嚟讲嘅话，我觉得都系好开心啦。因为其实应该咁样嘅亚洲嘅电影系啦，亦都喺个就系美国嘅就系横扫奥斯卡 大赢家。 我谂上一次嚟讲嘅就系《上流寄生族》啦，咁嗰个就属于韩国嘅。我觉得今次呢一个嘅就，如果你睇紧个制作班底也好啦，演员嘅名单也好啦，我觉得系真系吐气扬眉咯，系嘛？所以我觉得就系当睇到佢哋攞到啲咁嘅奖嘅时候啦，啲得奖感言咧，你我一路睇 系喊， 我自己都喊啊！即系就算我有时你哋有冇谂嘅就系，如果万一我得奖，我会讲啲咩？一定有， 我曾经 一定有， 我曾经逼过黑仔，如果你得奖，你一定要提我个名。 姜浩文 系啊， 佢点解要多谢你啊？ 喂，当年响亚视，我哋揾佢做主持噶，系真系。 但 系 当年可能好多人揾过佢，个名单咪好长咯。 唔系净系你噶嘛？唔系就系 我啫。咁而家我见到佢啊嘛，我就逼佢要 四张纸， 个阴公嚟啊！ 逐个要 读， 唔可以独漏。 啊，而家 呢个要问李丽蓉啦。 而家我哋又话小杨杨， 系 杨杨， 系啦， 你第时攞奖， 系啦， 一定要 多 谢马小 苏快活人嘅三位前辈啦。 你讲噶， 咁一定会。 系今日 有我呢一日， 小有呢， 冇错， 记住啊！ 2023年3月14日，10:21 讲过呢句说话， 冇错。 头先我想讲，李丽蓉应该问佢啦。当年咧攞呢个最佳 女 配角奖咧，其实你之前你嘅心有冇谂过讲咩？ 完全冇，因为我根本就冇谂过自己会 攞 嘅。 你谂都唔谂， 你知唔知我系啊？呢啲真系后边嘅嘢啦。我系冇谂过去。 可唔可以讲下你当刻嘅对手系咩人啊？ 当刻嘅对手啊？我只係記得最勁嘅一位嘅就，我覺得佢一定會攞嘅就係金燕玲咯。我點能夠可以打敗金燕玲呢？我覺得有佢喺度，我基本上嘅就係我諗係即係眼尾都唔會睄得到我嘅。 配跑 係啦。咁但係我就即係同埋嘅就係嗰陣時候你有女配角嘅，你冇新人啊嘛。咁我就覺得就佢係已經一個咁資深，同埋即係佢個演出咁受到大家嘅認定嘅時候嘅話，我憑乜嘢我會覺得自己可以攞到呢？咁所以其實根本上我由頭到尾我就冇諗過去添嘅。如果大家有留意，我嗰日都着得好 casual 添，咁只不过系 last minute 嘅时候嘅话咧，系有人打个电话嚟，就系电影公司嘅人打电话嚟，佢话你去啦，咁我哋就好似 sense 到少少嘢啦，即使话你会唔会有机会咧？咁跟住我就话，其实我冇谂过去，跟住佢话你去啦，我记得嘅。 哦，讲两次。 如果咁咧，我就好有信心 啦。咁样我就要去啦，唔系我只不过嗰时仲要唔系话我一定会攞到，就系话有人叫我两次叫我你去啦，咁我就觉得勉为。 其難去啦。 即係咁啊！佢嗰陣時 又係反眼啊！你 嗰陣時就勉為其難去啦。 佢嗰陣時嘅性格比較 wild 啲 嘅。係啦，咁我唔去嘅話，咁跟住咧就會唔好啦，咁啦，咁跟住我就好快咁樣就化咗一個妝。 哦，即 係 通知叫你去， 唔係即係通知佢知嗰件事嘅，但係佢本來諗住唔去。 係啦，我本來諗住唔去，咁電影公司就有人打電話嚟叫我去，咁啊就叫我兩次就你去啦。 我估電影公司應該知道。 我 未必， 未必知嗰阵时候真系守密得守得都好好犀利下嘅。咁跟住我就即系咁普通着嘅就系我着条牛仔裤咯。grab 咗一件皮褛，咁跟住系咁已化咗个妆，咁就已经去啦。但系我有一样嘢想讲俾大家听，当你有一啲嘢会发生嘅时候，我觉得你自己喺个气息上面咧系睇得到嘅。我喺当时我唔系马后炮啊吓，当我化完嗰个妆之后，我觉得就咦，点解我可以一个化一个咁冇嘢嘅妆，但系我觉得我自己咧 好精神，好精神，好瞬间， 我系有 glow 嘅。我觉得我自己系发光嘅。喺当时嘅时候，我真系见到嗰个感觉，就系啲面咧，佢啲颜色咧系靓啊，个人系靓啊，系 shine 嘅。咁我就觉得就系。咦，好得意喎！呢種感覺，記得佢先。咁我去嘅時候嘅話，我就攞住獎咯。但個問題係在於，首先我唔知道究竟佢哋嘅獎項係頒組頒次。我始終都會覺得嘅就係話，我以為啊嚇，最佳女配角應該都起碼會頒咗嗰啲即係最佳音效啊， 即係比較落後後流後流後啱嘅啱嘅。因為通常嗰啲剪接啊， 係啊剪接啊 effect 啊嗰啲先到我哋啦。我記得係好似係第二個定第三個獎。咁所以嘅就我覺得我趕嘅時候我好趕啊嘛，咁我好多嘢嗰陣我未去洗手間啊嘛，咁所以我就覺得呀都係咪坐一陣，跟住我就去洗手間啦。咁我一去咗洗手間之後，我翻出嚟嘅時候咁啱就係佢哋去緊廣告，我翻嚟嘅時候咧好記得我見到肥姐，肥姐就同我講嘅就係你去。左邊啦、啊，咁就中間簽咗啲字，你自己填翻落啦。咁樣我做咩事啊？ 我諗佢幫你問，佢代你問。 係啊，係啊，佢話 once in a lifetime， 你係 once in a lifetime 咁樣嘅一個咁樣嘅 opportunity， 但係你 miss 咗。咁我就話冇嘢啊，我冇 miss 咗啊，咁樣跟住佢就話頒咗女配角獎啦，你攞咗獎啊！ 佢當時係咪晴天霹靂啊？ 我又冇啊，我竟然冇啊！咁我覺得我係咩咁咯？ 我諗你嗰陣時嘅性格好 casual， 好 wild 啦，以前好 wild 啦。 我覺得佢就係做完嗰樣嘢嘅話，我得唔得到肯定嘅話，其實一啲都唔重要。同埋嘅就係我真係唔覺得，其實我自己喺嗰套電影嘅表現，我講真啊嚇，我唔值得攞獎咯。 唔 係 㗎，我覺得係 我 係 你 係做得好。 我 即係當然我冇睇同年嘅對手嗰啲嘅演出啦，咁但我單睇你喎，因為我話我係合作之前我都特登攞翻你套戲之後， 温一温書， 望完之後，我就覺得好有睿睿前輩而家嘅感覺啊，即係你而家都係啲烈女嘅性格嚟咯，我感覺。哇，佢嗰陣時係更加烈女啊， 爆裂！ 我見到啲衝出班房啊，同啲同學仔一齊即係有人圍住佢啲好朋友，佢要挺身而出啊！即係食前輩一巴掌，我覺得哇！ 其實好多咧，大家你就咁聽咧，都唔覺得乜嘢。我親眼見到個面腫咗半邊咧，我就知即係食嗰下係啊，好多嘢唔係第一睇得咁光環嘅，而係好多嘢要捱出嚟， 係啊，會有好多辛酸， 好多辛酸。你第時當然會俾人冚嘅， 係啊， 冚多啲我啦。真系啊！喂，有得俾人冚，即系证明你有戏拍啊，好事嚟噶。 系啊，呢啲态度 你糟质我啦。 系啊，呢啲态度好好。系啊，咁咯。咁所以其实我就会觉得，嗰次之后嘅话都冇乜嘢嘅，因为根本你冇任何嘅期望嘅时候嘅话，就会冇咩失望。咁但系当然有好多啲好锡我嘅人嘅话，都会觉得嘅就系，唉，点解会咁小心咧？吓喺嗰个时候嘅话，你走咗咧。 不过又 但你人到咗嘅喎。 嗱，你个 show 两个钟啊，我估啊，起码两个钟。咁你急起上嚟，我唔知你，我又唔知你个 run down， 我梗 系 求求其其快快脆去咗先。 所以你话你嗰阵时候系咪保密得好紧要？就真系保密到嘅就系边个攞奖唔知，究竟你点样颁先后次序嘅话，我去嘅话，我自己本人系角逐紧嘅，我都唔知。咁你呢样嘢都好正常啊。 嗱，我自己都做过几年嘅金像奖嗰啲编剧，咁其实咧喺我嗰个 level 系 啊，我真系唔知嘅。高層都唔知道，因為譬如話我哋嗰陣時跟陳家常嘅，佢係嗰個委員會嘅最高領導人，我哋都係唔知嘅。咁但係 幾時知啊？咁到最後班 最後 班 嗰下揭曉嘅時候先 知咯。即係 可能某幾個人知啦，唔知。 同埋嗰個結果係咪應該係陳李章黃河律師行？ 我唔知啦。但係 佢哋攞咗個公事結咁攞嚟㗎嘛？ 如果要頒下一個獎係最佳女配角。 其實應該有啲長毛啊 ，PA 企喺個側邊， 係啦， 唔係就算唔話俾佢聽咧，都企喺個側邊，一見佢起身去邊度， 一二三四四個誒齊曬，然後通知上面一齊曬咁。 同埋啲機唔係要佈住，譬如阿瑞瑞前輩攞啦，可能前三十秒要佈住佢。 個機可能係佈住㗎，但係唔知佢去咗邊啊嘛， 數喺佢位度影住， 係啊，冇咗啊嘛。 我記得我印象上面就係我攞嗰年咧就冇咁多呢啲咁樣嘅花巧嘢嘅，就冇話即係啊四個女會各各族嘅話咧就會影住佢哋個樣嘅，就大家都我攞啦我攞。 紧张 就唔知点唔知点咁样，嗱嗰啲都好好睇噶， 系啊，琴日咪影住龙子乔咯， 大热岛做嗰啲咧，好好睇， 又要继续坚持不失不失气派拍手掌，心谂搞错竟然系你咯，唔系我咯， 有啲面色一沉噶， 会 嗰啲非常好睇， 或者立即黑面咁样，系咪？ 人 声 嚟噶嘛，嗰啲 跟住嗰啲庆功宴又系好好玩 ，After Party 系啊， 你去过啊？ 去过， 咁佢编剧噶嘛，佢幕后人员嚟噶， 系啊，好好睇啊， 通常点咧？系咪互相都即系都会礼貌上握下手笑下，定系都系嬲啦？你攞奖我唔同你倾偈。 你等到十一点我话。 好紧张， 好紧张。 咁我又想问你节目，你而家嗰个金人奖个金像奖去咗边咧？ 仲喺度嘅。同埋我嗰阵时候咧，因为就冇名噶，系啊，连个奖咩都冇噶，系啊，其实都好 因为黑咗名就又俾人知道啦嘛，系咪？ 系啦，好山寨下嘅。咁其实呢样嘢我都要多谢林家栋嘅。咁因为有一次咧，就系林家栋接受Made in Hong Kong嘅访问啦，跟住我同佢讲开一样嘢，我就话其实咧，你哋而家金像真 系 好靓噶嘛，就有一个女人咁 样。系啊，哦，你哋嗰阵时唔系嘅， 乜都冇噶，我可以俾影张相俾你睇噶，就好模糊，同埋好山寨噶，连个样又冇，攞咩奖又冇。其实你话我自己啤一个出嚟都得噶，系啊。咁跟住我同佢讲，佢就话得嘅，你可以嘅，拎翻俾我啦，我哋攞翻去嗰只电影人嗰度帮我哋倾一倾。点不知佢真系复翻我，佢话不过有机会你系自己要俾钱，佢哋啤翻一个俾你。咁而且嗰个金额都好高下。咁我就话咁算啦，多谢家栋，多谢家栋帮我争取。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继续在北京的行程，今早开始拜访中央部委，朝早抵达财政部，同行的包括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卫、特首办主任叶文娟。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表示，昨日列席人大闭幕会后，今日起一连几日将会陆续拜访不同的中央部委和机构，就双方共同关心的议题交换意见。他说昨日起已经和不同局长为拜访做好准备工作。外交部领事司公布，由明日起驻外签证机关恢复审发外国人各类赴华签证。领事司表示，为进一步便利中外人员往来，决定由北京时间星期三零时起调整外国赴华签证及入境政策，包括恢复2020年3月28号前签发并仍在有效期内的签证入境功能，驻外签证机关恢复审发外国人各类赴华签证，口岸签证机关恢复审发符合法定事由的各类口岸签证，恢复海南入境免签、上海邮轮免签、港澳地区外国人组团入境广东免签，以及东盟旅游团入境广西桂林免签政策。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表示，北韩早上向东部海域发射两枚弹道导弹，军方正分析导弹的类型、射程等具体数据。韩联社分析，今次是北韩今年以来第五次发射弹道导弹，亦是五日内第二次发射弹道导弹。另外，北韓前日曾經利用潛艇發射兩枚巡航導彈，相信北韓接連發起挑釁，是要反制韓美今月13至23號進行代號自由護盾的聯合軍演。 俄罗斯副外长维尔什宁在日内瓦和联合国官员就延长黑海粮食协议进行会谈。他在会后表示，俄方不反对协议到期后再次延长，但暂时只同意顺延60日。他强调俄方未来的立场将取决于俄方农产品出口正常化的实际进展。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表示，聯合國將盡一切可能維護協議的完整性並確保協議的連續性。他又強調，聯合國仍然完全致力於履行協議和促進俄羅斯糧食和化肥出口的努力。俄羅斯和烏克蘭在爆發衝突後影響糧食出口，兩國在去年七月在聯合國和土耳其斡船下達成黑海糧食協議，協議在十一月延長後將在今個月18日到期。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吹和缓东风。展望未来几日气温回升，日间温暖。现时气温19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431点，跌264点，成交金额42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43点，跌2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367点，跌137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49元，升4.2；阿里巴巴81元，跌2.25；恒生中国企业65.8，跌6.6；友邦保险81.3，跌3.15；南方恒生科技3.8，跌3.2；美团126.9，跌2.1；汇控系53.15，跌3.15；京东集团157.3，跌7；比亚迪股份193.2，跌6.8；中移动64.5，跌3.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2，日元133.67，瑞士法郎0.913，加元1.374，人民币6.867，英镑对美元1.216，欧元对美元1.071，澳元对美元0.664，新西兰元对美元0.621。日经平均指数报27302点，跌530点。港金报17830元，升2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4.76美元，卖出1905.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新界区啦，咁较早前啦，上水嘅扫管布路啊、新运路、宝石湖路同埋新丰路一带咧就交通挤塞嘅，咁而家交通咧就回复翻正常啊，就系上水嘅新运路、宝石湖路、新丰路同埋扫管布路回旋处，咁而家交通咧就回复翻正常。咁另外啦，由于有道路工程啦，西九龙走廊即系丽桥去美孚方向，介乎发祥街至到东京街一段嘅慢线咧就封闭，咁影响到而家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返去中华圣母堂对出啊，就係受道路工程影响，西九龙走廊即係丽桥去美孚方向，介乎发祥街至到东京街一段慢线封闭，而家龙尾排到去中华圣母堂。咁另外都係受道路工程影响啦，九龙湾嘅宏照道去海滨道方向，近住 Mega Box 呢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咁龙尾排返去红力工业中心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现在回复正常，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就正常，九龙入口还是车多，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新山道，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平石村一段挤塞 龙尾龙盘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机场、狮隧入口方向沙田、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大埔道尔登华庭沙田同埋西贡公路南围落斜西贡。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惊天大案，破冰出击，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夜场破冰行动。 制毒村老大林耀东开始怀疑赵家良是公安的线人， 而同时间主角缉毒警李飞亦开始怀疑赵家良就是自己的生父李建宗。究竟破冰行动的部署工作会不会因而功亏一篑？ 破冰行动逢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银行要我按条 link 去网站确认不转账， 政府部门打嚟话怀疑我犯咗法，要揿条 link 输入账户名同密码。 户口多咗个收款人，要揿呢条 link 去网上银行处理。 银行系唔会经短信或电邮嘅 link 而你登入网上银行或提供个人资料噶。 金管局提提你，数码 key 睇紧啲，揿 link 前要三思。 你哋好啊，我系胡峰。怎样做一个快活人？最紧要、最紧要、最紧要的就是健康。怎样才可以健康呢？我的心得就是多些行路，扭下、拧下、揈下脚、揈下手，那就 OK 的了。如果行动不方便的话，只是动下手，那就 OK。可以令到自己健康的。千祈不要懒啊。 记得听啊！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放松快活人。 好啦，继续我哋节目嘅啦。十一点钟之后咧，讨论区就会讲下呢一个颁奖礼，中意提啲乜嘢嘅？ 鸭嘅 party， 好多花生啊， 大家都可以留下言嘅。喂，各位拍档啊，其实生活喺香港咧，我觉得我哋咧好多时咧都系几感恩嘅。我最近咧每一次喺超市里边咧，我见到一样嘅物件咧，我都觉得啊，其实我哋真系算几幸运啊咁样。因为讲喺日本咧，最近有呢个鸡蛋荒啊，由于早前咧有呢个禽流感啦，同埋嗰个运输嘅价格啊，等等饲料价格咧，令到佢哋咧鸡蛋而家咧好似成为荒啊，即系叫唔系好够，甚至有啲嘅用鸡蛋嘅产物咧，都可能要减产啊咁样。但系香港咧，暂时买鸡蛋都系冇问题嘅吓，最近我都有买过。咁于是咧，日本而家推出咗一啲叫代用鸡蛋，即系扮鸡蛋，哇！食落嘅口感咧系好似嘅， 好似鸡蛋， 仲要有狗做嘅。 去日本咁食鸡蛋， 系 诶嗱，好好怪，因为我系有行超级市场嘅，甚至乎你会行嗰啲即系农产嘅市场啊，即系佢就直接喺你嗰个农夫个农田嗰度，诶可能嘅就佢系种青新苹果嘅咁样咧，佢有佢个农夫个样噶，系啊，仲有佢有个名嘅就系掘田狗尾咁样，你明唔明啊？ 即系可以用 search 到嘅， 但 系 几有人物。人物感覺， 啊、 好似個 friend 咁。 如果唔好食，我揾佢， 揾下狗尾， 同佢傾，同佢掘田狗尾，係啦。又或者佢就係本田一雄咁樣，佢就係種葱嘅。咁佢係咁樣去尊重嗰啲農夫，佢點樣去將嗰啲嘢好專業， 我覺得好正。 就是、個農產市場啦。咁跟住佢就話俾聽，就係啦，咁啊，掘田狗尾就種蘋果啦。跟住啊咩啊本田一雄嘅話，佢就係整呢個就種葱噶啦咁樣。我又唔見到有雞蛋放，因為其實有好多雞蛋嘅，而雞蛋亦都有來自唔同嘅農。长嘅，咁你会觉得好好玩咯， 系 啊，同每一样嘢你都会觉得就系即系佢个出嗰个原产地，佢系边度嘅，边个做嘅，边个经手嘅， 边只鸡冇啦啩， 边只鸡， 我谂你问佢都可能嘅啫，等等，就会查到俾你 系 四号鸡，系 啦， 鸡有冇？当年我食嗰啲和牛，佢有嗰只牛嘅相嘅， 有 系啊，你食紧呢只牛就系呢只牛辣咁样， 你唔好 challenge 我，我唔敢 challenge 佢噶， 收到。 有， 系 啊，分分钟有噶，做到好专业噶。 系啊，真暂时未有嘅。 我唔知啦，但我见到网上咧就有啲新闻就话咧有啲嘢嘅人造嘅鸡蛋，其实人造食物都几得意。你谂下啦，第一佢话人造鸡蛋咧，第一有啲人咪唔食得鸡蛋嘅，对鸡蛋敏感。咁但系食呢样嘢咧，佢有鸡蛋嘅口感啦、味道啦。当然，如果你系咪一百相似，我就唔知道有冇食过。但系能够食呢个类似鸡蛋，但系冇嗰个担心会敏感嗰样嘢咯。咁我谂啊，几好啊！ 即系嗰啲素蛋、素嗰啲斋嗰啲整出嚟， 肉啊，素肉啊， 系 咯， 系啊，嗱呢个就 素整嚟， 人造鸡蛋， 我素做个鸡蛋， 系咪啊？ 诶，黄豆做嘅， 黄豆做嘅， 黄豆做， 黄豆做个鸡蛋， 嗯， 系啊， 你点睇咧？即系其实你食鸡蛋就系食鸡蛋 啊 嘛，系啊，咁其实你系食黄豆做个鸡蛋就系食黄豆啊嘛， 我不如买一扎黄豆食， 唔系咁可能即系满足一啲头先阿 Michael 大佬讲，有啲人即系食唔到鸡蛋，但我又想扮下食鸡蛋， 系 满足个心理嗰个要求， 佢影住 啲相。 问 你呢 个 系咩心理咧？ 就系有啲人就系我食唔到真正嘅鸡蛋，但系我都要食一只黄豆做嘅鸡蛋， 满足一下。 系啦， 即系我追唔到你家姐，我都要追你 细妹。 因为佢样似， 家姐唔系咁易追噶。 因为佢样似， 就马家妹啊。 佢当然有时食斋啫嘛，咩斋烧鸭 啊， 斋叉烧啊， 所以我咪就系唔明咯。 系啊，就想啊，哥哥你解释下点解？ 我永远有个区域我得唔到，我都要接近，尽量接近佢， 同埋个心理上觉得满足嘅 冇错 啦。 同埋有时咧，我唔知啊，可能有啲素食者佢会觉得，即系我啲朋友都系噶，可能佢话出即系讲出嚟俾人知，我食斋嘅，我食咗斋鸡髀，可能嗰、那个。个地位又会高少少， 都唔知啊！我又冇， 即系有啲人可能有呢个心态噶嘛，即系我好保护呢个环境啊，我爱护动物啊，即系有呢啲人有呢个心态。 系啊，你系保护个环境，你系爱护呢个动物，唔好话咩，唔系话即系食荤嘅人嘅话，佢唔爱护环境就唔保护动物啦吓。但系个问题系在于嘅就系话，咁如果你系要咁样嘅话，你咪食，你咪全食 豆食， 系啊，你咪 咁 佢 好难，因为 要啤到，要啤到佢似一只鸡髀，或者整到佢似叉烧咧？呢个我真系唔系好明。是不是啊？ 但我 啲 人又會真係試過，真係好似新嘅， 係啊！但 係 真 係真嘅叉燒喎， 好受歡迎嗰啲素齋鋪。 但係我唔知個心理係乜嘢，我就覺得好好笑嘅咋。係啊，就算係嘅話，明明你知道佢係嗰啲芋頭嚟嘅，佢又要啤到你變成一條魚，點解要咁？ 我哋又 會唔會吐骨啊？ 要掠骨啊！ 唔係食開齋嘅人咧，我就覺得想好奇試下，睇佢有幾似鮮嗰啲咁咯。 係嘅， 純粹喺度好奇心嘅， 尊重大家。 系啦，各人對於食物嘅嘢都會有自己嘅。 不過反而諗到一樣嘢就係人工整出嚟食物，我通常都可免則免嘅，即係譬如啲咩午餐肉啊、腸仔啊，因為成日我都覺得係 GM food 嗰啲 genetically modified 嗰啲咧，基因改造有啲又係，即係食完之後你唔知道會唔會十年後、廿年後你生個 cancer 就係因為你食得太多呢啲咁嘅人工食物。 基因改造啊，基因改造好多嘅喎。 係啊，但係好多，但係即係。 佢避唔到噶啦， 但系最有得揀就係咯，揀翻有機嗰啲咯。我只係咁。 我記得有一次睇篇文章話，早餐唔好食咁多嗰啲醃製嗰啲啊，你講嗰啲咩腸仔啊、火腿啊、 火腿嗰啲啊， 煙肉啊，就係嗰啲咯。 知唔知啊？馬老師唔好食咁多呢啲啊！我要睇你腰圍啊！ 馬老師有人讚你啊，話你啊， 讚咩？ 係啊，話你個腰圍 腰圍 係咪啊？而家有進步啊！係 啊，我每一次都有進步啊， 因為好多人支持我 啊。 但係會唔會係一個壓力啊？我都好想問 啊，唔會喎。 嗯。 因為如果去到我呢個毛咧，即係同一年前嗰個168唔同咗啦。一年前我咪有個168嘅， 記得 係 啊， 就係16個鐘頭唔食嘢，8個鐘頭內食嘢。 定 係 你調 轉 咗 啊 嘛？ 係啊，調轉咗，16個鐘頭食嘢，8個鐘頭唔食嘢嘛。我一定唔系，因为你个成绩系会俾人哋觉得你一定系搞错咗咯。 你冇可能， 人哋个个都得，咁你唔得咧嗬？我真系168个小时连续食嘢。 唔系，系十六日。 可以揾你拍 Will 第二集。 拍 Will 第二集，好快就搞掂啦。 唔使发特奖。 咁今次咧，我又覺得真係好想即係搞好啲嘢咯，就冇壓力。 你仲有冇散步啊？你話每日 有有 有，佢 有 啊，佢有，佢真係怪，佢真係 keep 住。 同埋因為咧，即係從心理學嘅角度講啊，因為你 make 咗一啲目標啊，或者一啲叫做 statement 啊，即係總之啲你嘅係啦，你嘅目標，你人生嘅目標啦，你講出嚟同大家呢個公眾嘅場合度講咧， 你嘅完成个成功率会大咗嘅， 未必噶，未必噶。佢个吉他 course 未完成噶，仲未弹 Vita。 即系啊，即系我而家唔系话你成功啦，但系通常有啲 人就话，我觉得咁样，佢一日未死，佢一日都唔可以话佢冇 成功， 冇错 啦。 我对你有 而家都 on the progress 嘅过程中嘅， 冇错。就算佢咁停晒所有嘅嘢嘅话，其实佢只不过系嗰个种子未发芽啫， 未到要争我步， 都系好似杨洋 on the progress 系啊 ，on the progress。好，咁你讲翻嘅就系话，如果当你喺公开咗， 系啊，公 开 咗 make 咗呢一 个， 系啦，即系承诺咗呢一个目标咧，你亦都可能因为群众压力啦，即系亦都系面子嘅问题啦，系真系会有个推动力又好啊，压力又好啊，你会令到自己会有多个动力去完成呢件事咯。 嗯， 所以你有啲咩目标想做嘅，想讲嘅，我哋一齐开麦讲出嚟， 讲出嚟， 系啦，冇错。 好似我咁样，其实咧，我唔知你哋有冇试过，当你咧开始想运动时，你觉得好攰啦。我琴日本来好攰嘅。但因为呢一排呢个嘅两个礼拜，我都系每一日咧夜晚都系做半个钟头运动咧，跟住你入翻个模之后就得噶咯，跑步啊、举重啊、sit up 啊等等。 夜晚、 啊。 哑铃啊，定咩啊？我点知佢举咩 嘅？我都系咁话，我想知下。 举啲好重嘅嘢。 举例说明字。 哑铃。 举例。举啲例。 dumbbell。 你嗰啲例嚟听下。 dumbbell 系啊，你会噶？即系啱开始运动嘅时候好攰，但慢慢做下就 pick up 翻。 要逼噶。 要逼。 但系从中医嘅角度讲咧，即系我之前都系可能有时做完嘢咧，十一二点先翻到屋企咧，可能十二点都会出去跑一个钟头步咧。其实系 唔好 噶。 唔好啊！ 中医话咧。系啦，因为咁样你令到个人太 hyper 咧，血液太过行啊，瞓唔到觉。同埋佢又话咩嗰啲阴阳论咧，夜晚吸，即系你应该养阴嘅。但你夜晚做运动咧，你就壮唔系，即系个阳 壮 阳会劲咗。 喂，咁要跑啦，马老师， 我日跑夜跑， 冇瞓，你唔跑仲大件事啊！Never let me down before. Mm-hmm. Don't imagine you're too familiar, and I don't see you anymore. I would not leave you in times of trouble. We never could have come.Mm-hmm. I took the good times, I'll take the bad times, I'll take you just the way you are. Don't go trying some new fashion, don't changeThe color of your hair、mm-hmm. You always have my unspoken passion Although I might not seem to care I don't want clever conversation Never want to work that hardI just want someone that I can talk to. I want you just the way you are. Need to know that you will always be the same old someone that I knew.I promise from the heart、mm-hmm. I couldn't love you any better I love you just the way you are、oh, baby. sun. I never want to work that hard. I just want someone that I can talk to. I want you just the way you are. 网上情，安全感自己找，不用靠人。你需要安全感吗？其实安全感是要自己找的，不用人来给。留意以下所讲的秘诀。第一，懂得和自己独处。人不是做什么事都要人陪的，要找下自己应该做的事，无论看一本书、喝杯咖啡、独自运动、做什么都好，有人陪好的，没有人陪都无所谓，学习一个人相处。第二，让你的爱有地方放。我们会爱被喜欢，不过人家喜欢你之余，你都要学习怎样去爱人、爱东西。不一定是男女之间的，有时爱下花花草草、狗狗猫猫，爱下家人、爱下你的朋友，都是一件挺好的事。第三，试着理解人家和信任人家。在自己不想受伤的前提之下，你都要去信任人家，没什么都怀疑东怀疑西，不要将小事放大。有些事明明可以轻松解决，就不要将它化大，好担心好紧张。第四，对自己要有自信，不要怕失去，不要怕自己不够好，不要怕做错，不要怕人家的眼光。你就是你，不是人家，努力尽力已经是最好的了。相信自己，世界都会相信你。安全感是要靠自己，不需要靠人。安全感人家给不到你，因为只有你可以给到自己安全感。心态正确，你就会拥有安全感。 四海，许多正气，信这些不变的真理。 快乐早上十一点钟，听香港电台带来丰收快活人。 冇错啦，一阵间我哋翻嚟嘅话就紧要啦。 好多嘢听啊，马老师。 有冇啲 juicy 嘢噶？ 梗系有啦。 你个 party 饮醉咗酒嘅时候， 系咪会开盲顶噶？ 嗱，其实主要分两个阶段，就系颁完奖啦，准备走啦。 嗯。 一个即系有一扎嘢睇到啦，然后去到会场啦。 嗯。 边个入先？边个入后？边个 都有？ 唉，有啦，有晒江湖地位噶。 我知。 我今日我攞奖喎，你哋仲够边个嘅谂争我位行入去先？你明唔明？ 系嘅，我都知道嘅。 你知唔知道其实个场看有时你影相嘅话，边个位边个企边个坐，边个喺侧边，边个喺中间，都有定嘅。 沙利文说，美国一直鼓励两人对话，以便中方在俄乌冲突问题上听到不单止俄罗斯的观点。但是沙利文指出，乌克兰并未证实习近平和泽连斯基将会通话。美国总统拜登政府不理会环保团体的反对，批准康菲石油公司在阿拉斯加的石油钻探项目。获美国内政部土地管理局批准，名为柳树的阿拉斯加开采项目将允许康菲石油在阿拉斯加国家石油储备区三处钻探石油，而项目提出的另外两个钻探地点就被拒绝。在拜登政府批准项目前夕，内政部曾经宣布限制在阿拉斯加和北冰洋钻探，并将阿拉斯加国家石油储备区超过520万公顷区域划为生态敏感地区，以加强保护。有报道认为，有关限制是要缓和柳树开采项目带来的不良影响。反对项目的环保团体批评拜登违反竞选时的承诺，即是停止在公共土地上进行新的石油钻探。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同时一道云带覆盖该区。预测本港大致多云，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吹和缓东风。展望未来几日气温回升，日间温暖。现时气温19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290点，跌405点，成交金额 54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24点，跌4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306点，跌197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44.4跌4毫，阿里巴巴80.1跌3.15，恒生中国企业65.2跌1.26，南方恒生科技3.73跌9.4，友邦保险81.4跌3.05，美团125.5跌3.5，汇控52.85跌3.45，京东集团155.2跌3.8，盈富基金19.49跌4.3，中移动63.95跌9毫。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4，英镑9.529，瑞士法郎8.588，澳元5.207，加元5.71，新西兰元4.867，欧元是8.396，每百日元对港元5.86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645。日经平均指数报27302点，跌530点。港金报17830蚊，升2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4.79美元，卖出1904.8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返西九龙走廊，由于有道路工程，西九龙走廊即係丽桥去美孚方向，介乎东京街西至到发祥街一段慢线封闭，咁影响到而家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旺角嘅帝城酒店对出嘅。咁再重复多次啦，就係、是、西九龙走廊即係丽桥去美孚方向，介乎东京街至到发祥街一段封咗慢线，咁而家龙尾排返去旺角嘅帝城酒店对出。九龙湾的宏照道都是有紧急维修，现在宏照道去海滨道方向近着 Megabox 的部分行车线封闭，宏照道去海滨道方向近着 Megabox 一带就比较挤塞，亦都影响到常宜道来回方向近着宏照道一段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龙尾浙江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游丽村。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着七咸道南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弥敦道，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着顺业街慢车，龙尾就在兆业街对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机场、狮隧入口方向沙田、三号干线七号码头荃湾、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科学园、大埔道尔登华庭沙田啦，同埋西贡公路南围落斜西贡。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唔好空转汽车引擎，交通督导员同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司机发出告票。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大家好，我是 Sam 许冠杰。香港是我出世成长的地方，相信你和我都同样对这个地方有一份很深厚的感情，希望大家都会珍惜这个地方。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阿土、美联香港。 二台话你知， 巴基斯坦人的飲食经常都会用到不同的香料，所以大部分的菜式的味道都非常丰富的。 他们常用的香料包括豆蔻、丁香、肉桂、肉豆蔻、辣椒、孜然、月桂叶和姜黄。 其实不止煮餸的时候会用到香料，连煮奶茶的时候都会用到。 巴基斯坦的香料奶茶是一种加了盐的奶茶，做法就是将热牛奶加入红茶，还会加上海盐、小豆蔻、肉桂和果仁碎。 呢一种香料奶茶流行喺巴基斯坦嘅边境地区，当地人每逢冬天就特别中意饮噶啦。 虽然香料奶茶源自于巴基斯坦，但系后来传入咗其他嘅东南亚地区，慢慢亦都发展出不同风味同埋煮法啦。 想知道更加多有关少数族裔嘅资讯，咁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头早六点至八点钟嘅 Beautiful 新地啦。 声音演绎超 B 魔力。 台话你知 ，CIBS 人人广播。 如何在你心唱一个朦胧呈现我？ 这个心唱呈现的是一个个励志小故事。 当时希望自己一生只在一张床度过就可以了，但是现在每日睡觉的时候呢，都期盼明天的到来。 在那一天，我的人生开始由灰暗变成色彩。 因着信仰改写生命 ，CIBS 节目 《香城心唱》， 直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由出世开始，家中的长辈一直陪住你、呵护你，见证你成长中每个重要时刻。今日如果他们受到精神健康的困扰，我们可以主动关心他们，让他们感受家人的温暖关怀，亦可以同佢哋一起参加各种活动，分享生活点滴，多啲关心身边长者嘅精神健康啦！关怀长者身心，主动意外同行。想知多啲，可以上 shallwetalk.hk。 Hello， 大家好，我系阿博。我觉得只要永远保持住乐观，永远保持住正面，你就系最风骚、最快活嘅人嚟噶啦！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下午一点，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乜都讨论区。 今日我哋讨论嘅系 最热嘅颁奖礼，你中意睇咩呢？ Yeah， 我记得网上好多人留言啦，其中有啲咧都系我中意嘅环节，包括咧行红地毯咁样， 嗰啲好睇啊！ 中意，但以前系冇嘅。 是以前冇 嘅，最早期最早期嗰啲頒獎禮係冇，應該係為冇直播紅地毯，係啊，跟住佢先加入嘅就係、是、會再早啲嘅話就會係直播，跟住咧就睇佢哋慢慢去入啦、嗯。而且嘅就係有啲時間都好爆嘅，就係、是、紅地毯嘅時候就會問你著乜嘢，你戴咗啲咩嘢，係啊，即係究竟係即係你著緊嗰件衫嘅就係你係邊個嘅 sponsor， 同埋嘅就係話戴嗰啲首飾咧，仲要擺喺有某個位嗰度咧，俾你哋咧影360度咁样去睇下，哇！你嗰只戒指系点样嘅、嗯？记唔记得？奥斯卡有一段时间系咁咯，好夸张噶。跟住啲人评头品足啦，啲时有设计师啊，系啊，就哇着到咁样噶、 啊，有真有啲心理啦。 呢几年都开始有埋个咩最佳衣着奖嘅。 对啊，嗱、啊，你啱啱先就行完红地毯，你有资格着 咩衫啊？ 嗰日自己准备嘅一套 踢死 套啦，啲礼服啦，咁、我都想攞呢个机会咧，多谢我嗰日嘅即系化妆同埋头嘅团队啦，因为叫我平时开麦都系好咧啡啊，系嘛，戴帽啦，戴头巾啦，咁、其实我头都唔梳嘅，其实我平时可以 hea 到，咁但系佢哋帮我执到，即系嗰啲叫咩啊，化腐朽为神奇啊，真系 走开， 我 自己喂 介绍俾我， 即系我觉得哇， 佢先至叫化腐朽为神奇啊嘛，你根本都天生丽质， 唔系啊， 嗰 个客气，太客气啦， 天生丽质啊， 系，冇错，你隔篱嗰个就化腐朽， 都好味， 你隔篱嗰个叫化腐朽为冇咁腐朽，系啊，都唔系神。 你盡快介紹我，但我驚佢哋啲團隊咧推我， 唔 接啊！唔係佢哋好專業嘅，佢哋真係好專業嘅。咁但係譬如頭先都講到，即係行紅地毯嗰個感覺，因為嗰日咧又真係星光熠熠啦，所以 有啲咩準備啊？你要我諗你同佢傾係嘛？ 同埋你有冇女伴 嘅？有嘅，因為我哋嗰組人咧，一行人都有其他嘅女 artist 啦，亦都其中一位咧女 artist 就係我哋上個禮拜出嘅《我們之間二》我嗰集。隔離屋嘅女主角阿森華啦，咁就一齊。 你咪拍拖啊？ 喂，哇，咁直接嘅咩？唔 係，咁你答 咯，係啊，咁答 係咪先？ 係啊，係啊， 係好朋友嚟嘅，但係就未唔係 未開始。 你有冇？ 咁有冇機會？有冇機會？有冇機會？ 我唔排除任何人生嘅可能性。 呢啲大開 啦，拭目以待。 唔係，真係嗱，你要學習呢啲啊，因為有時咧，你好多嘅場合咧，第時咧，人哋即刻掉個問題， 啊、 你唔可以話唔答噶嘛。 但我唔可以答係，都唔可以答唔係。 冇錯啦，你都俾佢答案。 所以我同三位前輩都 有 好多 可能性嘅，係嘛？ 係啊。講翻紅地氈先，係啊。咁之後咧就即係好虛憾啊，因為嗰日又有嚟自日韓好多嘅出名嘅明星啦、演員啦、導演啦，有啲都係我好崇拜嘅。星 光熠熠係星 光熠熠。咁嗰日我哋喺故宮博物館度搞嘅，係我亦都好似香港嘅電影節都，因為故宮係新啦，都未試過喺故宮度搞一個電影節，咁所以第一次喺香港度行紅地氈個感覺都幾開心嘅。 真係幾好喎，嚇！即係疫情過，大家又唔使戴口罩啦，行紅地氈都係第一次。 係啦，都好似真係哇，好似翻嚟啦嗰種感覺，即係唔需要再受疫情影響，係咯。咁大家都有好。所以其中第一个颁奖我自己都很喜欢的就是看看大家当日的衣着打扮是怎样。即是你会发觉很多人看到哇 Brian 你真的是跟平时的我自己照镜都觉得是有点不同。因为 你比多少分自己啊 哇那天嗱、 你有没有想啊你有没有想啊 我撇除 你 不要说 你自己继续说。 俾自己啦，即係我要俾 我 嘅 stylist 嘅團隊係真係101分啊！真係我自己覺得我都估唔到自己係可以 咁 樣咯，係咪啊？你可以撥埋啲相嘅，係咪啊？我要多謝阿 Jeff 同埋多謝 Michelle 啊！ 係啊，得啊，呢個得啊， 喂，你 send 俾我擺上嚟 啊，分享，係啊，大家可以 真 係 得啊！ 誒， 女伴咧？ 女伴就我下一个 post 会出嗰啲女伴，因为我未得闲认真揀相同埋咩，因为太忙同埋。 其实系好开心嘅，即系你见到自己喺个镜里边嗰个反应，你好开心。 原来我可以咁 样，佢着到咁，我觉得系即系嗰。 喂嗱，如果马老师化到咁咧，就真系化腐朽为神奇啦。 咩？其实得噶，真系得嘅，信我。唔系所有人 化到咁， 唔系所有都系嗰啲咩包装嘅啫。 咁啊 你叫我而家呢个碌同嗰个碌， 唔系你而家嗰个碌同埋嗰个碌嘅话，都唔系争好多啫。讲真， 即系好厚道嘅啫，样样前辈。 唔系我系讲真心，你都知道我唔会讲假话，系真心嘅，系啦。佢系冇可能会变成你呢个咁样嘅，就系个发量同埋个面。 你即刻 delete 晒你所有相，唔准流出嚟。 系啊，系好紧张，同埋我系会觉得嘅就系话，你点样去打扮自己？或者是對於那個地方的尊 重， 所以我有時候我會很嬲嘅，或者會見到有些人，你明明知道他求其著嘅，係咪啊？你就不要穿呢件半兩嘅裙，你會有呢種感覺嘅半兩裙，同埋嘅就係你著去參加一個頒獎典禮嘅裙是兩回事嚟嘅。但係你有時你會見到有一啲真的可能求其，唔知可能在金秋商場， 因為尋寶尋翻嚟 荷里活， 喂大佬， 你 係 啦，或者 你嗰啲線頭又唔剪， 我唔係睇唔起金秋商場。同埋睇唔起荷里活嘅商場，不過佢哋嗰啲裙唔係呢啲場合著嘅，咁所以你就會感覺上，你會覺得嘅就係話，即係佢點樣去打扮自己嘅話，都係一種 對自己嘅 態度嘅， 同埋對自己嘅尊重你啊！我可以去一個咁樣嘅頒獎典禮喎，係咪啊？ 同埋我成日都抱住個心態嘅，即係你話唔定去廁所嘅時候，撞到一個導演或者撞到一個監製，就係佢嚟緊。喂，我啱啱先要諗到個角色，就係 fit 你呢個樣，即係人生。可能性你排除唔到嘛？仲我嗰位去廁所，我真係有個位好唔開心啫嘛，我都要分享俾大家聽。話説咧，我即係入到去個嗰個場合度咧，即係頒獎典禮開始啦。咁啊，中途咧就要去個廁所，咁我走出呢個門口嘅時候咧，我撞到朝偉啊！之後咧，朝偉咧係俾 一 班 去廁所啊！ 未唔係我都想啊， 好 想計設計。之後咧，好多即係其他賓客咧，就即係都。可能五六个啦，围住佢影相啦，我都好想冲埋去，但我冇带电话出嚟啊！ 叫侧边啲人影咗 send 埋俾你。 其实应该系咁样，但我系谂，算啦，唔好麻烦人哋啦，即系其他。啲賓客咧係大陸嘅團隊嚟嘅，咁、我覺得好似好麻煩，到人哋要加微信啊咁樣去即係叽哩卡咁樣。 梗係唔係啦？ 之後就覺得 可能就因為咁樣嘅話， 其實應該衝埋去啊！ 即 係話兩次一杯，我好中意你咁樣。 唔係成日有咪啲機會？ 哇！都唔知仲有冇下次添啊！我 咁有嘅， 做嘢唔知啦。希望有呢個機會啦。 你見唔到你攞獎多謝邊幾個啊？ 喂，風騷快回三位支持一定要啊！呢個 假。 系啊，你讲你讲得奖感受一定要真情流露啦。我见到有个听众都留言，佢话咧，我中意睇嗰啲得奖感受，但系唔好俾我 feel 到你系嗰啲已经系有晒稿 背晒啊， 系啦，少少开心都冇，即系总之诶，好多谢咩，多谢咩，佢都假嘅得奖感受，真情流露。 嗱，我先嚟嘅话咧，我一写我已经写咗嘅就话，颁奖礼最喜欢睇嘅咧就系得奖感言， 真的得奖 感言嘅话，一定系真情流露嘅。我最唔中意嘅就系有一啲嘅系，虽然系冇 expect 到自己会攞奖，但系你都应该要写定，要谂定，因为有时你听到佢嘅得奖感言嘅话咧，你嗱，我觉得琴日关继威嗰个得奖感言 啊非常好， 哇，睇到 冇得倾啦， 系啊。 你一路睇你会流泪嘅，咁你可以知道嘅就系佢嘅努力系咪？佢嘅人生、佢嘅故事、佢嘅经历，佢先至有今日。 啱， 同埋嘅就系我就系喺嗰几分钟里面嘅就话，就要浓缩晒我所有嘢喎，几劲啊嗰样嘢！ 人生难得有几多次啊？ 系 啊， 冇 错，都好乱嘅，即系嗰一下嗌你名之后，到你行上台，你 都唔知系咪 整你自己思绪。 系啊， 系啊，即系好喺嗰个位度。哇！我要即刻， 仲要讲一段嘢出嚟喎， 系 啊，个情绪其实系好起伏噶。 我最 impress 系即系头先攞位个攞奖位 嘅 关 继 威先生，佢讲咧系讲到佢话佢呢二十年嚟啊嘛，系佢太太咧成日都喺身边讲话。我信你嘅，你 终 有 一 日一定会得。 冇 错，即系你明明嗰一种即系你唔知道，即系佢讲呢句说话之前，真系唔知道有冇机会有呢嘢发生嘅。 系啊， 但系佢嗰种嘅信任。佢嗰種，我覺得你真係得噶，即係俾好大嘅 energy 同埋能量佢咯。 佢對話自己都有講噶嘛，佢就係話你要追逐，你要持續咁樣去追逐你自己嘅夢想啊。 夢想 啊，但係我曾經有一刻我又諗過放棄啊嘛。 喂， 但 係 我背後嗰個人嘅話係二十年來係 都冇放 棄，都冇放棄過。佢話俾我聽，總有一日你嘅時間會嚟啊嘛。 係啊， 一嚟嘅時候點提就喺度講緊佢自己嘅經歷係咪？我係一個越南 難 民，係啊。咁跟住我就係話呢一個就係美國夢啦，哇！你已經拍爛手掌，哇！眼淚已經嚟啦。 阿媽喺難民營喎，你都佢可能唔知咩係難民。 係我有一次都係問啊，點解佢係難民嚟嘅咁樣？ 以前我住嗰度咧，對面就有個難民營，咁啊有曬鐵絲網圍住，佢哋唔出得嚟。 係啊， 然後咧所有佢哋嗰啲衫啊就掛曬喺度， 好非人生活 㗎，好難受， 同埋好絕望。 係啊，我聽一個即係做義工嘅朋友講翻俾我聽，佢話入到去個環境咧，真係唔係 你想象中 捱到嘅。 嗱，得獎感言當中，我覺得琴日關繼威先生啦，同埋就係我覺得其實Michelle 楊紫瓊佢嘅得獎嘅感言嘅話都係好好嘅，即係裡面其實佢唔單止係講咗佢自己。应该要多谢的人之外的话on top 他会再有一些的应该是说一些的主题他又讲到的。例如我觉得他有一个位置是令他很感动的，就是说其实每一个世界上每一个妈妈他们都是 superhero。如果没有他的话我们所有人都坐不到在这里。又是拍烂手掌的这些位置是不是？而且其实有时颁奖礼的话都有一些主旋律的。主旋律的话其实今年大家都很明显讲到的，就可能是女权啦，或者是讲的就是 racism 的事啦。 種 族主義啦、亞洲嘅嘢要抬頭啦，等等嘅話，其實佢個感言裏面，我所有佢都有 touch 到呢啲位嘅。咁我覺得嘅就係嗱，我唔知佢有冇之前有準備好啦，但係睇完之後嘅話，你會覺得嘅就係所有嘅嘢佢都有講到咯，咁樣先至唔係一個遺憾嘅得獎感言。有時你會唔會覺得就 會 講翻 playback？ 點解咁多人講咗呢句説話 㗎？ 我哋嗰陣時咧。金像奖咧，我哋送所有嗰啲候选人讲，唔该你即系预备一啲得奖感言，真系预备定，因为我哋都见过， 同埋有时间噶 嘛， 系啊， 所有人讲，即系无论你得唔得奖，我讲俾你听先， 你都要准备， 你自己准备，唔该你。嗱，如果你真系准备唔到咧，我哋帮你，即系帮你可能 要嘅， 等等。 因为如果唔系你唱到咧哑口无言咁样，净系多谢多谢，好冇意思， 你会浪费，你会后悔，你会真系抌心口嘅。曾经有一位貌美如花嘅女士走嚟问我， 开名， 唔系，你继续讲先，你等我估，你继续讲，你继续讲， 好貌美如花，即系好，哎呀死啦，唔知点， 佢系争住啲女主角奖嗰啲系嘛？定系女配角奖？ 配角奖，女配角， 咁点？ 佢好紧张，佢嗌啊编剧， 但我想问佢嗰年咧，佢个呼声高唔高？先首先， 佢觉得自己有咯， 哎呀！ 佢覺得自己有冇辦法嘅，唔通我話俾你聽你冇咩？ 佢有信心冇辦法嘅， 我都唔知。係啊，好坦白，我覺得係即係一半一半啦。 咁點咧？ 咁佢就話：阿編劇，編劇，你過嚟幫我諗下。 諗咩？諗 下講咩啦？諗下講咩？ 即係如果萬一我得個獎， 係啊係啊， 佢差唔多要頒嘅時候，佢先至嚟問你。 即係譬如話八點鐘開始啦，佢七點零鐘佢就衝入嚟啦。其实之前我哋联络过噶啦，联络过。 咁你自己有冇少少谂定嘅稿？ 冇， 切， 乜都冇。 应该你自己谂少少，又问下好唔好啊？叫人帮你改下。 系啊， 咩都唔谂，交晒俾啊。最当晚临开 show 前， 因为 佢冇准备。 佢系嗰啲咧，啊，死啦，好惊啊！ 死啦死啦，惊啊惊啊！佢去到先知就惊啊，系咪啊？去到先知惊啊！ 系啊，因为个个佢见到人哋好似即系有 准备，有准备 啊，喃喃自语啊，对稿啊咁样。 佢问我。点咧咁样？我话你不如你讲啲嘢嚟听下。 啊，有咩你想多谢得噶？ 系啊， 多谢名单。 系啦，咁啊，点知你知唔知佢讲咗乜嘢啊？ 讲咩啊？ 讲咗话死啦！我啊，琴晚啊，就啊，去叫佢打边炉啊，而家个肚腩都夹咗出嚟啊！我话我唔系想听呢啲， 观众 elaborate 咯， 系观众都未必有兴趣咧。即系我唔可以 收个弯， 系 咯？呢啲系垃圾， 肚腩夹住， 其实都难嘅。你要同佢去 interact， 去 系啊， 你又唔可以直接起飞， 冇错啊。 因为我发觉佢里边冇嘢啊， 系 里边冇嘢咧，你就 完全冇嘢， 好难搞。 咁最后你有冇帮我读一篇好感人嘅言辞啊？ 冇， 佢都冇攞到， 系啊， 最终系 冇 攞到嘅， 冇攞到。 你拍咩戏啊？ 快啲讲，快啲讲， 咪后讲，咪后讲， 俾多少少，俾多少少牵扯我哋，系边个？边个？ 转头翻嚟讲，你 听。高嘅定系瘦嘅？ 高高瘦瘦。 拍过咩嘅？拍过咩嘅？ 当你拖我手逛街，事情越来就越怪，心理句成什么的状态？长街越行越甜蜜，是好坏？别人你好有情感，乱放大，也是笑容也笑歪，方能隐藏这失态，不能讲其实望越界，求高手演算出会否失败，如拿着大数据的是你，却决定让我 今日咧十一点半，听你香港电台第台风 show 快活人啦。咁一阵翻嚟咧，我哋继续翻呢个乜都讨论区。阿马老师会唔会开股价？啊，会一阵间。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一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社会服务联会的香港百岁老人研究发现，近七成半受访长者有三种或以上的长期病患，大约有一半长者有至少一项不能自理的需要，例如冲凉、去厕所、控制大小便等。研究團隊由前年四月到去年九月，以電話訪問或者面談方式接觸151位95歲或以上在社區居住的長者照顧者。負責研究的樹人大學輔導及心理學系助理教授劉喜寶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表示，受訪家庭的長者中，八成年齡介乎95至99歲，最年長106歲。照顧者方面，超過五成半已經介65歲或以上，最年長的照顧者92歲。劉喜寶說，以老護老情況普遍，照顧者本身年紀較大，每日負責餵食和沖涼等照顧工作，會加重自己健康負擔和跌倒的風險。他建議擴闊樂齡科技在社區照顧的角色。當局正在18區成立關愛隊，繼早前展開荃灣和南區的輪選工作，其餘16區的關愛隊昨日起接受報名。立法會議員顏文宇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認為，關愛隊要以小區為本，如果有心申請的團體要充分了解小區的需要。他提到政府提供的資助額低，平均每月預算是幾萬元，而每個小區有兩萬人口，因此要視乎關愛隊的籌款能力，能否廣納更多支持，有沒有搭建社區網絡的能力。顏文宇說，相信當局的資助額不足關愛隊聘請全職員工，應該只能聘用兼職或提供義工津貼。南韓聯合參謀本部表示，北韓朝早向東部海域發射兩枚彈道導彈，軍方正分析導彈的類型、射程等具體數據。韓聯社分析，今次是北韓今年以來第五次發射彈道導彈，亦是五日內第二次發射彈道導彈。另外，北韓前日曾經利用潛艇發射兩枚巡航導彈，相信北韓接連發起挑釁是要反制韓美今個月13至23日進行的代號自由護盾聯合軍演。加拿大魁北克省有货车冲上行人路，造成两人死亡、九人受伤，货车司机被捕。事发在魁北克省东部的昂基镇，当地星期一下午两点几，一架货车在昂基镇的街道突然冲上行人路，撞到多名途人。当地传媒报道，两名分别60几和70几岁的男途人死亡，另外有九人受伤，包括五名儿童，伤者送院救治。38岁的男司机被捕，当局调查认为车祸属个别事件。总理杜鲁多和外长赵美兰发表声明，对事故感到难过，并慰问昂基镇的居民。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吹和缓东风。展望未来几日气温回升，日间温暖。现时气温20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346点，跌348点，成交金额66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39点，跌2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372点，跌13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45.2升4毫，阿里巴巴80.25跌3蚊，恒生中国企业65.46跌1蚊，南方恒生科技3.75跌8仙，美团125.8跌3.2，友邦保险81.35跌3.1，盈富基金19.56跌3.6，汇控系53.45跌2.85，京东集团154.9跌4.1，建设银行4.98跌1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4，日元133.77，瑞士法郎0.914，加元1.373。人民幣6.873，英磅對美元1.216，歐元對美元1.071，澳元對美元0.664，新西蘭元對美元0.621。日經平均指數報27298点，跌534点。港金報17830蚊，升250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904.25美元，卖出1904.3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道路工程啦，喺西九龙走廊噶，就系丽桥啦，去翻美孚方向，介乎东京街西至到发祥街一段慢线封闭，咁影响到而家西九龙走廊去美孚方向咧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旺角帝城酒店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景隆街，九龙入口三线过海只是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在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回上环方向，近住北打街一段慢车，龙尾花园道口，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就在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樱桃街去翻一号银海方向，近住海辉道回旋处就车多，龙尾排到去帝柏海湾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机场、狮隧入口方向沙田、三号干线七号码头荃湾、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科学园、大埔道尔登华庭沙田同埋西贡公路南围落斜西贡。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做个负责任嘅司机，为人为己，切勿跟车太贴，要同前车保持最少2秒嘅行车距离。就算有突发事故，都可以有时间应变。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国剧830。 傅瑶同名小说改编， 输赢好多剧成日都话想贴地啲、接地气，但系对输赢呢个咁多年前嘅剧本确系有啲挑战，因为呢十年间嘅发展由2G 去到5G，所以编剧为求每个专业嘅词汇精准度，经常半夜打电话骚扰行业入边嘅专家，务求剧中所有嘅信息无误。 国剧830，输赢 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广播95周年， 十大中文金曲， 最佳进步奖候选名单包括 A.P. 潘宇谦、石山佳、安俊豪、吴若希、姜黎文、施康桥、洪家豪、陈明喜、应志月、细猫。 光辉广播95载，开创金曲新时代。 我是薛家燕啊。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现在面对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 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倾下。困局并唔系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揾到出路嘅。 大家好，我系 Sam 虚。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嗰方面去谂，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嘅态度去面对命运嘅安排，就应该算得系化活人啦啩。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 放手快活人，乜都讨论区。 今日我哋讨论嘅系 颁奖礼，你最中意睇啲乜嘢咧？我哋已经成功估中究竟嗰位系边个？佢就系、是。 同埋小羊羊有啲关 系，有啲关系，有啲关系， 系啦，到此为止啦， 到此为止啦。好啦，咁啊，仲有啲咩嘢大家中意睇嘅咧？咁啊，可能阿大佬中意睇啲咩咧？ 其实咧，嗰阵时咧都有份做一啲嘅幕后啦，吓、就颁奖典礼咧、金曲啦。其实我哋最费心思喺边度咧，就系邀请颁奖嘉宾。 哇， 我成日觉得颁奖嘉宾对于任何无论系音乐、电影乜嘢都啦，总之颁奖嘉宾咧系一个。甚至个 show 某啲地方可能比较闷嘅奖项咧，都可以令到佢哋成个 成 拍生色不少，同埋嗰个 佢要有份量。 嗱、第一佢有份量咧， 份量 嗱，第一或者嗰一年佢有啲咩发生咗，即系个 talking point 啦、又或者好多人好挂住，但系从来冇机会见到佢啦。咁如果揾到呢啲嘉宾，再加埋如果阿 A 嘉宾同阿 B 嘉宾可能有 唔啱， 系 系啊，有啲唔可以同台噶嘛， 系啊， 讲真嘢啦， 系唔啱嘅，仲啱 系。仲好错， 因为佢哋两个咧就会秒嘴秒舌， 系啊， 打打打打。嗱呢啲咧就好似好衰，但系咧如果你揾到呢啲咧，佢又肯咧，好啊，佢够胆出，我就够胆入。嗰啲就好睇啦。 有冇例子啊？ 好多次有噶香港金像奖系嘛？系咯，我都有睇嗰啲。 系啊，咁因为你 live 噶嘛，大家摆到上台，讲咩咪讲咩咯。 嗱，当佢讲紧嘅时候咧， 真 性 情，冇错，真真假假。 我啲阿哥阿姐嚟噶嘛，你冤佢。佢當你睇唔到你， 是啊、 你又停唔到佢， 啊、 所以其實都有少少誒冒險成分。但係呢啲咧就係嗰個令到成個 show 好睇同埋 獨特點睛啊！ 冇錯。 但我想問咧誒，譬如頒獎嘅時候，譬如我知道哦，我已經誒、即係頭先你話做幕後嘛，我知道 A 攞獎噶啦，我會揾特登係同 A 好熟嘅。诶，亲朋戚友去颁翻呢个奖咧， 有啊， 咁啊好呼之欲出咯， 有啲系噶，咪你颁咗嘉宾，你之前你唔知噶嘛，有啲今日嘅颁奖呢一派嘅颁奖嘉宾就系咁啲人先知噶嘛，有阵时神秘颁奖嘉宾， 即系你嘅意思嘅就 系 从个颁奖嘉宾，我可以 有估到系边个，即系譬如嗱，我用翻我哋星期日 嘉玲啊嘛， 系啦，即系朝伟咧，最佳男主角好开心啊，咁但系一出嚟系诶佢太太啊嘉玲啊小姐系嘛，我估嗯咁应该好大机会系， 系啊， 咁但系咁样我都觉得系，即系咁样颁我自己做观众啊，我觉得好即系。 順理成章， 係同埋真係好靚。 呢啲係正路踢咯，但係有啲係冇咁正路嘅。 都有啲正路嘅，正路 正路嘅，正路多數正路。 同埋咧，我覺得咧，某一年嘅奧斯卡揾阿 Billy Crystal 做誒司儀咧，都係幾好睇嘅，因為佢本身係個好成功嘅喜劇演員啦，即係佢自己都已經有個 charm 咧，係從佢嘅講嘢裏邊啊，帶動到成個 show 嘅氣氛咯。 嗯，係 MC 都好緊要，我覺得 係 控制整個氣氛。係 啊，係啊，有啲控制得好過，有啲唔得嘅。 有啲係照稿讀咯，又。系啊，但系 有冇啲好难忘嘅，即系难忘嘅一啲，我觉得啊都几好睇啊咁样嘅一啲个安排啊。 嗯， 我最记得就系坐饭叔嗰段， 系 食碗面反碗底， 跟住屋企同佢倾啊，好难忘，真系。 我记得有一年咧，达明喺电影金像奖讲咗一个栋笃笑啦，咁其中一个 gag 都真系几好笑，同埋几真实。佢话咧喺套戏，阿成龙大哥咧俾嗰啲人搵玻璃樽掟啊，唔知大家记唔？我唔记得嗰套系咩戏啦。佢企喺个巷， 套套到佢都俾人掟， 系啦，俾玻璃樽掟， 佢就。套套都系咁嘅， 佢又话啦， 唔会重复自己。 其实你估系成龙惊定系掟佢嗰个惊咧？ 梗系 掟佢嗰个惊啦！头先打到我边个掟嘅？ 我谂拍戏嗰个都系噶，嗬，永远都系噶。你有冇发觉啊？即系其实如果你诶，即系要拍嗰啲打诶武打嘅电影嘅话咧，系打人嗰个系会惊过被打嗰个噶。被打嗰个一定我讲一句嘅就系， 真 嚟一次。 咁咯， 系咯，因为你唔用真打咧，又你又 NG 都好多次，但系真打咧，你又惊即系打亲佢， 冇错，佢真系会受伤。 诶，嗰次我拍一套戏诶，《困兽》，知唔知有一个 shot 咧系张耀扬打我噶嘛？一 cut 就佢即刻有冇事有冇事？佢系好好似我爸咁样，佢系好惊我有事，因为佢嗰下咧，我记得啦，佢揾支枪一怼怼住我头，点知用力大咗。哐一声，即系成，因为真系铁噶嘛支枪，笃咗我头一下嘅。 哇，都几惊啊！ 系佢即刻一咳啫，有冇事有冇事，痛唔痛咁样？即系我觉得真系嘅，即系你打人嗰个可能仲惊过佢。 我都可以分享下，我即系我喺隔篱做，即系做细做僆做僆仔嘅时候，喺度睇人哋拍戏咧，就系、是、阿任达华前辈。咁咧，我记得系拍一个内地嘅网络剧咁样啦。咁咧，佢就系一个医院嘅场面入面咧，又系我唔记得咗系要冚人啦，定系要喐手打人嘅，打嗰、那个即系特技嘅。演员啦，佢系每一场每一次打完佢之后咧，我哋都拍咗成十几 take 噶咯。佢每次打完佢都会走过去同佢有冇事，对唔住，有冇整亲你？佢每个 take 都咁做， 但系要 take 十几 take 嗰个俾人打嗰个咪好惨， 可能又要转下唔同角度啊咁样咧。 要拍嗰个几个唔同嘅， 又嚟 咁 点 解唔三个镜？即系好似拍电视剧 咁打嗰个咪打 咯？佢即系每一次都。 佢點打法啦？我想問， 我唔記得咗，唔知係推佢啊、冚佢啊，定係乜啦？但係 因為有啲就到力噶嘛，有啲 冇啊，冇得就鏡頭喎，嗰個 shot 就 嗱。如果阿 Yoy 嗰次食嗰下巴就冇得個就啦，嗰啲真係一嘢 嗰次係幾多 take 啊？ 都係一 take 過，係啊。咁係之後嘅時候，我先知道嘅就係話，其實阿林嶺東導演就同冚我嗰個張耀揚就係話大力打落去，真冚 又 係 兩個都食 嘅 張耀揚， 但係我都係唔知嘅，即係我係唔知嘅。 你以為 真 係輕輕蜻蜓蜻蜓點水？ 我知道佢冚我，但係佢冇諗過嘅就係真係一巴係唔留情，係 咪真 係 成個暈暈地 㗎？暈啦，同埋佢就係。個鼻開始腫咗咯，成塊面腫咗咯，咁嗰一下佢就哇咁好痛啊！你冇反應，冇反應嗰個咪就係真反應咯，佢就係要你呢個真嘅反應咯，咁咯，所以你以為我做得好好，但係就唔係啊，真好痛。 因為睇又痛，我睇嘅時候真哇，好似係真嘅嗰下，你直情成個係， 跟住啲眼淚就飆出嚟咯， 下 四 五度傾斜飛走咗， 但 係 真係好慘喎。 呢啲應該係付出嚟嘅，咁但係我覺得係一個即係一套好嘅電影嘅，就係有好多好多。呢啲咁樣嘅，大家群體嘅力量， 互相犧牲 啦，係啦，冇錯，佢哋一個係啦，冇錯，一個係個 teamwork 嚟嘅咯，即係大家是但冇咗一撅都唔得嘅。如果講翻嘅就係，我覺得我哋香港電影頒獎典禮嘅話，有一個雖則只係一句，但係我會覺得嘅就係，佢一講完我都會拍曬手掌。嗰個係喬宏叔，佢憑住嘅就係女人四十，係咪？講完嘅話，一上嚟嘅話，當然亦都要多謝太太啦。佢係冇你嘅話，生活點過咧？嗰一下你就會覺得，哦，仲有另外一樣。最后尾嘅时候，佢要讲嘅就系要多谢 Academy for the good taste。 哦，呢个都系啊， 你要有 taste， 你要有品味，系嘛？你拣嘅。 因为我听过咧，即系我自己都系即系上网睇翻好多唔同颁奖典礼嘅片啦。平时我都好中意呢啲嘅。有一年咧，系中国唔知内地嘅好多好大型啊，四大啲电视电影嘅颁奖典礼，大家会觉得一个大热嘅女主角叻嘅，点知咧可能嗰一届嘅评审咧可能。因为佢嘅知名度啊，或者佢嘅外表啊，好多粉丝啊，就拣咗另外一个，真系可能大家话佢冇乜演技啦，即系可能靠个样啊，花瓶嗰个女演员啦，之后系俾大家网上抨击得奖嗰位女演员，因为觉得佢唔应得呢个奖嘛，反而系大家对嗰个大热岛做嗰个系唔抵咯，系咯 ，OK。我记得有一年咧，就系你记唔记得佢嘅新不了情啊？我记得冯宝宝咧就上台讲，佢话咧，其实咧今次咧就系对阿导演尔冬升咧，我就系扶贫，佢就系敬老咁样，所以有呢个合作，咁我都觉得几点题嘅，几好笑。 有讲真嘢，但系一个比较搞笑嘅方式。 同埋有时你会觉得唔抵噶嗬？我真系觉得佢应该要攞噶，但系佢有冇试过咁嘅情况？ 有啊。 系啊，我覺得有一年其實我真係覺得我到今時今都仍然覺得係咁樣嘅。劉嘉玲佢嘅《阿飛正傳》係應該攞獎嘅。佢因為佢真係做得好好喺裡面咁咯，所以我覺得其實有時又係好嘅。你喺嗰邊你冇攞到，冇錯，你冇攞到，但係你等等等等等等咗好多年，好多個提名，但我都冇攞到，但係你卒之攞到，但係。真係要好實至名歸，你先至會覺得嗰個獎係攞得好。但係有時有一啲嘅就係呢一套點解你要攞啊？係咪因為你已經等咗好耐啦，同埋你已經開始有啲年紀，所以我要俾你啊。 嗰啲 覺得 終身成就喎，如果一定有年紀嗰啲。 所以你攞獎呢樣嘢真係又可遇不可求。 我覺得高層可能仲有啲考量， 有啲考慮嘅，真㗎。 反正呢個情況，我自己覺得我就咁睇喺電視劇嘅頒獎典禮，我就會覺得。 有多啲咁嘅情況出現， 可能即係話嚟緊我哋公司有幾部電視劇都要揾佢， 我要捧佢啦， 要揾有啲人做乜嘢 出嚟。佢未係嘅，但我都俾咗佢先啦， 做一做勢先。 所以我覺得其實有時你真係係因為嗰套電影，你真係個個都覺得你係好好，而你真係攞到嘅話，實至名歸好緊要呢個字眼 啊！大家開心。 有時你會覺得佢點會攞㗎？攞咗其實都累咗佢。 反而唔好啦，係啊，真係 有啲攞完之後唔知去邊㗎啦。 係啊，一套嘅就冇㗎啦。 係 啊， 所以唔攞好。攞嗰啲位真 系，唔系嘅，攞咗就开心 嘅。有诅咒噶嘛？佢哋话攞完奖就有诅咒啊嘛， 系 啊，攞完之后嘅话你就会耷噶啦。 同埋有啲戏咧，我记得嗰时奥斯卡咧，嗰套戏叫 Purple 紫色啊，但系好多人睇完话啊好闷啊咁样样。但系有时攞奖未必一定喺大众眼中咧好睇嘅，纯粹系嗰啲编审啊，诶唔系应该唔系编审，即系个 committee 咧选出嚟嗰啲人嘅口味咯，只系话代表。 同埋头先讲喺终身成就奖咧，我都可以讲下，即系我又星期日亚洲电影大奖咧，就系阿洪金宝先生就攞呢个终身成就奖， 佢 系啦，佢入面有一句咧。是又系有一句说话，哇！我听完起晒鸡皮啊！首先第一个佢一攞嘅时候咧，我哋全场嘅人都起立啦，拍手掌啦，即系我即系我晚辈啊，作为后辈咧，即系我觉得佢就系我嗰个灯塔啊！我就望住佢咧，我希望有一日你唔好话我同佢唔好话攀平，做到佢三分一我都觉得哇，都好开心。佢讲咗句咩咧？佢就话即系你即系我唔系完整句子，因为我都唔系好记得啦。佢嘅意思大概就系话佢喺呢一年入边花咗几十年。即系需要好多嘅坚持同埋毅力。佢话咧，无论你成功又好，失败都好，即系追唔到目标都好，但起码你对得住你自己。我听就哇，我真系起鸡皮，好想喊。 冇错， 即系成日追梦啊，先讲系咪啊？即系唔一定追到。但系你起码追个过程，你 enjoy 咗， 起码有追过， 系 咪？咪就系即系琴日啊，杨紫琼都有讲呢样嘢啊。而家睇紧嘅同我样貌差唔多嘅一啲细路仔同埋细路女，系咪？呢一个嘅就系你哋嘅，即系好似灯具一样，系咪？我就不断咁样去追寻嘅话，呢个就系梦想成真啊。同埋，我觉得我作为女人咧，我会觉得佢有一段时间有一段嘅说话，亦都系非常之好。千祈唔好去相信任何人话俾你听嘅就 系 你嘅黄金时间已经过啦。 呢 个系咪啊？永远都唔好放弃。 系啊。 六十又如何啊？ 六十又如何？你睇下，我攞起小金人嘅时候，我个手臂仲几劲，系咪？哇，佢嗰啲真系好靓啊 ！keep 得。 谢贤前辈都一个例子啦， 系 即系你唔好因为你嘅年龄、你嘅性别去限制咗自己咯。我觉得尤其系做电影或者电视。是真的充满可能性，是一个梦工厂。 是啊，他就真的是一个梦工厂咯，是吗？你都不知道 的， 是吗？不要放弃咯。你会一定有放弃过的时间的。 成日都 或者个念头，或者个念头闪过。 你会有放弃过的时间的。可能你做紧另外一些东西，好像关继威那样都是的，是吗？他做了副导演。 嗯， 系咪？咁佢有谂过就系冇唔做幕前啦，但到最后尾嘅时候，佢就系等紧一个机会咯。可能我就系哪怕是等廿年、四十年，但我总有一个就系我自己发光发热嘅。 因为你 down 嘅时候，你会哇嗰个人而家都去到咁高位置，自己啊回望 比较啦， 仲 我记得嗰阵时阿李克勤讲过咧，佢有一段时间以为自己会终生都系讲波嘅。佢有一排咧电视台咧成日做客串嗰啲讲波咧，佢觉得以为诶唔即系唱歌都系差唔多噶啦，讲波啦。后来再即系起翻嘅时候，你就。我觉得我其实仲得嘅，仲有嘅咁咯。咁每个人总有少少怀疑嘅时刻嘅。 喂，剩翻少时间嘅， 你 juicy 嘢喎，系啊，啲 juicy 啊。我仲一路，你做乜？ 某一年，某一年咧，就有啲天王喺度嘅。天王你知啦， 天王级， 天王级嘅天王啊。咁佢哋咧就会问边个颁奖俾佢啊？唔知啊， 会问噶， 知噶，真系啊， 介意噶， 因为 佢要嗰个人够。份量嘅，即系你唔好揾个佢觉得吓佢班啲咁样， 所以我哋要好小心。 嘉宾都拣， 梗系啦。譬如话喂，咁阿譬如话马小强系边个班吓？佢嗰个咁劲，我呢个咁想，搞错啊！ 喂，佢哋咁讲法嘅话，即是你要 disclose 两样嘢。第一个就系你得奖噶咯，即系佢要知道我会攞奖，咁我先至会拣个颁奖嘉宾边个颁俾我噶嘛。 嗱，有啲位我唔方便讲嘅。 咩位啊？ 你个嘢嚟？ 主家位， 知我 好啊，好啊。 另外咧就系、是，哇，攞咗奖啦，好高兴啦。咁啊走，譬如话要去要去庆功咁先算啦。通常嗰阵时去两个地方，一定系尖沙咀噶啦， 冇 错，系啦去宵夜。咁就跟住咧，佢哋一出到会场咧，跟住咧有一个出咗去啦，原来好多粉丝啊，哇就嗱喊啊，又送花又剩。跟住另外一个唔好出住。 等佢长先， 系啊，即系去到门口啦，唔好出住，已经去到门口噶啦。阿边个？ 睇有啲人到未，即係佢嗰啲粉絲， 佢驚將佢整嘤嘤啊！ 係啊， 有比較好大落差。 係啊，真係啊，同埋佢有幾多部車？車都要 比較， 佢 double 佢， 係啊，通常係嗰啲你 確實部翻嚟，佢 X 加，我仲要 X 加一。 但係你唔覺得咩？係真係需要㗎， 要 即係明星係真係有排除 啊。所以呢個又翻開個問題就係，究竟你係明星定係演員咯？因為我聽過一啲真係好實力嘅演員，佢話。我乜都唔睇，我即係自己一個去片場嘅啫。 嗯嗯， 係啊， 嗯、 即係大家睇 你想要 嘅。 但係我諗公司都唔會俾你咁樣嘅有時，因為你去到嗰個位咧，我記得嗰次等一個即係阿哥嚟拍戲咧，佢嚟到咧係真係一群人， 一拖十 工作人員喎，唔係 fans 喎，工作人員都有一群前後咁包住佢行，好有型嘅，你知唔知？ 係啊， 佢就好啡啡咧咧咁樣，但係佢又好凝重，好即係好專業咁圍住佢。 微服出巡嗰啲 係啊。 但我同意阿楊楊講一樣嘢嘅，就係你自己將自己界定为一个就明星，定系其实你系一个演员嘅、嗯，我都尊重。 嗯、 如果要个明星嘅话，你要有明星嘅格， 系 咪呢啲就 系 要做啦？系咪 ？OK 嘅，我真系觉得冇错，冇错。明星我系要高攀嘅， 冇错、 啊。演员嘅话，佢系要贴地嘅、 嗯 啊，要系要有地气。 OK， 第一个差唔多走路，咁嗰个又准备出嚟， 系咪全部都系男仔啊？ 系，准备出嚟，突然间，唔好住， 开名，系咪两个字？ 唔出住，唔出 住， 大家咩事啊？有冇太阳眼镜？ 哇！ 夜晚嘅两 个字，太阳眼镜啦、啊。 喂， 但行出型， 咁问佢问边个攞命助手啊？ 咪是但一个啦，哦、即有冇太阳眼镜？ 你有冇递你个俾佢？ 你 有冇递你个俾佢？你个黑框嗰、那个啡色嗰、那个。呢、這个好啊，喺两街买， 哎、 要唔要？ 我呢个老花眼镜， 要唔要？ 顶住先， 顶住先。 哇！即系佢一戴咗，一行出去咧， 真 系 有，真系有星味嘅， 即系变咗样噶啦。 冇错， 集签名 系需要。 但我问，想问咧就系，譬如喺庆功宴咧，即系譬如 A、B、C、D 啊，女主角好，男主角好啦，攞咗其中一个攞咗，咁、 嗯、 其余嗰三个喺个 after 嘴秒秒， 系都会嘴秒秒啊？ 定系唔去咧？ 唔去啊？定系都会屋企礼貌上都会同佢影下相。 系啦。 如果嗰套戏，譬如攞几个大奖啦，譬如话最佳男主角啊，女主角唔系咁先算啦，跟住有个导演啊，加个摄影啊咁先算啦、 嗯嗯嗯。 通常咧有人会叫佢哋一齐去嘅、 嗯，有团队精神啊嘛， 坐一坐， 坐一坐先， 得得，不过有啲真系得一得嘅啫。 系啊，咁、然后去到庆功宴嗰度咧，签名嗰度咧， 系啊，嗰、那个背板嗰度签名啊嘛，影相， 系啊，又系霸啲靓位签， 系啊， 真系啊， 有个鸡乸咁大啊嘛，签个自己嘅名， 系啊，同埋、 啊、 最紧要有几个， 系噶、啊， 霸签名好似， 我唔知呢个， 签名定霸， 你 系 咪知唔知喺洪金宝隔篱啊？ 系喎，签名大哥隔篱喎， 系啊， 系 啊， 走嚟做乜啫？ 系啊， 系咪啊？ 即系个碌头。 哎呀，要學啊！呢啲嘢， 袋 落 袋 啊， 袋 落袋啊！袋 啊 我要戴太陽眼鏡，遮住自己睇先，戴太陽眼鏡，同埋要簽名簽埋。 慶功宴走都係，你千祈唔好太遲走喎、啊。太遲走咧，又覺得你哇 太 遲 餐，係 啊， 係咪啊？ 係啊，佢哋通常咧一走啦，然後咧就話去邊咧，啲、 嗯、 粉絲幫佢搞慶功宴、 哦， 就去嗰度啦。 即係 after party、哦、再有 after party 嘅， 得講嘅啫。其實可能真係翻屋企瞓覺嘅啫。 嗱，你話啫， 即係咁講啊嘛。 真真假假，誰人決定？ 好多嘢聽啊，今集。 好笑死啊！ 咁開唔開名啫？ 若时辰未到，似水点散下落花变朝露。若如若时来运到，水点经过瀑布，万人赞好。缺一门，你尚有星门，能不管离合注定你定悲欢，忘记他方只遗忘密码，无密码方可以忘记他，随镜 妻如盲婚那嫁，由他去转化。少得到，但只跟那花朵。苦苦水水甜蜜俗套，暗黑先会顿觉夕阳那么好。 陈奕迅嘅呢首叫做《盲婚哑嫁》，快到中午十二点钟啊！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啊，八人仔嚟，即刻将相摆上去之后咧，嗰啲叔叔啊、uncle 啊、哥哥姐姐喺度嗌。 拜登政府不理会环保团体反对，批准康菲石油公司在阿拉斯加的石油钻探项目，获美国内政部土地管理局批准，名为柳树的阿拉斯加开采项目将允许康菲石油在阿拉斯加国家石油储备区三处钻探石油，而项目提出的另外两个钻探地点就被拒绝。在拜登政府批准項目前夕，內政部曾經宣布限制在阿拉斯加和北冰洋鑽探，並將阿拉斯加國家石油儲備區超過520萬公頃區域劃為生態敏感地區以加強保護。有報道認為有關限制是要緩和柳樹開採項目帶來的不良影響。反對項目的環保團體就批評拜登違反競選時的承諾，即是停止在公共土地上進行新的石油鑽探。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影響廣東，同時一度雲帶覆蓋該區，預測本港大致多雲，下午部分時間有陽光和乾燥，吹和緩東風。展望未來幾日，部分時間有陽光，日間溫暖，早晚多雲。现时气温21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342点，跌353点，成交金额69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39点，跌2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372点，跌13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46蚊升个二，阿里巴巴80.3跌2.9，恒生中国企业65.36跌个一，南方恒生科技3.74八跌了8.4，美团125.4跌3.6，友邦保险81.35跌3.1，盈富基金19.54跌3.8，汇控53.45跌2.85，比亚迪股份192.5跌7.5，京东集团155.2跌3.8。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4，英镑9.537。瑞士法郎8.587，澳元5.215，加元5.714，新西兰元4.875，欧元系8.3989，每百日元对港元5.86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581。日经平均指数报27256点，跌576点。港金报17830蚊，升2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3.3美元，卖出1903.8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西九龙走廊啦，西九龙走廊即系丽桥啦，去美孚方向介乎东京街西至到发祥街，由于有道路工程封咗慢线啦，咁影响到而家西九龙走廊去美孚方向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新九龙广场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 在九龙咯，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水排到康庄道桥底。咁另外啦，由于有道路工程喺九龙湾嘅宏照道，宏照道去海滨道方向近住 Mega Box 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咁一带都系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机场、狮隧入口沙田、三号干线七号码头荃湾、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科学园、大埔道尔登华庭沙田啦，同埋西贡公路南围落斜西贡。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三五成群围埋都系想开心嘅。 知道咧，其实咩节日咧，即系其中一个节日啦，即系过嘅人系最多啊。 生日咯， 唔系 鬼节。 点解？ 死嘅人多。 鬼节都可以嘅，但系我嘅标准答案系清明节。因为活人同埋死人都要过。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到五点，黄天怡、方子豪、阿蝶，三五成群。 为咗协助车主申请易通行服务，包括申请车辆贴和设定户口，运输署在全港设立34个咨询站，分别有25个在港铁站，9个在新界的民政事务总署。详情请上易通行网站看看。 安仔，你跟一跟外墙之水渠，记得扣安全带啊。 当然记得啦，早排有个行家在彭家做嘢跌咗落嚟，就咁去咗，老婆仔女都唔知点算。 我哋做工程成日要擒高擒低，真係好危险啊。所以开工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啊。 我梗係会注意安全，唔会搵命搏嘅。 高空工作时刻注意安全。 大家好，我係蔡澜。什么是快乐人？就係、是、时间过得快，日子过得快，就係、是、快活人。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放松快活人。 阿 Sir， 阿 Sir， 快啲过嚟啊！我有人要帮手啊 ！Help， help， 阿 Sir， help， 阿 Sir， 阿 Sir， 啊！ 喂，我系福尔摩 K， 有咩帮到你？ Sir 你好， 今日 大隻， 見到冇戴口罩 ，K K 上到咁，成隻腫咁樣，佢都話我大隻。 我 話今日真係第一二真身見人， 真身啊， 真係 冇戴口罩， 原來個個都咁靚仔靚女嘅，包括我在內啊， 梗係啦。喂，不過嗱，靚仔靚女，但今日嘅話題咧就絕對唔靚仔啦，因為今日嘅話題咧好緊張啊，嚇，即係我哋有時咧睇到呢啲嘅叫兇案係嘛，嗯，係都係比較緊張啲。 係啊。 凶杀案 系啊，凶杀案， 凶杀案 系啊， 冇错。系咪其实真系天网恢恢， 当然啦，冇错啦。 系咪一定会破到？ 其实讲到案件有好多嘅，我哋即系我卅几年差都做过好多案件，不过凶杀案我就冇查过啦。咁、我就，但系我有好多朋友都查过。咁咧，谋财嘅案件固然要拉啦，害命嘅天理不容。 梗系。 我自己话俾你听咧，就即系凶杀案嘅破案率咧，咩高得好犀利，即系几乎每一。东案件都会破到， 有冇原因咧？ 梗系咧，头先我讲啊嘛，天网恢恢，系、 哦、 咪害命嘅 天 理不容？个天系唔会帮你 走甩走得甩， 系咪你咁残忍害咗一条人命、嗯？我相信你梗会有啲蛛丝马迹留低俾我啲同事去破案。呢、个就系咁样。 其实我成日谂咧，嗱、呢个另外一种角度咧，即系杀咗人嗰啲人咧，佢真系唔惊嗰个人会翻嚟揾佢嘅咩？即系我哋呢一个。好啲嗰啲叫咩？唔好话迷信啦，即系你如果你信嘅话，咁嗰啲冤魂系会缠住你噶嘛，即系系咪？ 咁佢唔系成日杀人噶嘛，佢都系杀一次半次嘅啫，佢唔知噶嘛，佢杀完人佢系知后果，话俾你听。 讲落去，讲落去，大家心平气 和。即系我如果套自己入去，即系一条镜噶嘛，系咪先？你真系遇到人， 佢就唔杀人啦。因为嗱，其实杀人你即系杀人嘅案件里面，谋杀嘅案件里面咧，其实都有好多原因嘅，先至搞出人。 人命嘅，咁可能有時係即係處心積慮，當然啦，咁呢啲就一定係好歹惡啊、好歹毒嘅諗法啦、 嗯。 有啲係俾人哋突然間 激嬲咗、 着 咗，突然間失去常性 啊，各樣嘢咧，甚至乎係有啲藥物嘅影響，都曾經發生過命案，係、 嗯、 嘛？即係譬如濫藥啊，或者係醉酒啊，突然間即係同人哋嘈完兩句交啊，跟住咧就哇唔衰得，各樣嘢就啊～剥烂个玻璃樽，一时之气， 咁 然之后搞出人命。 其实大家都惨啦，死咗嗰个惨啦，佢自己无端端孭咗个咁嘅罪，一世啦咁样，系咪？何必发嗰个脾气？ 好难出翻嚟噶啦， 好难出翻嚟。 咁我自己冇查过啦，当然啦。咁但系我有好多朋友都系好资深嘅刑侦嚟嘅，咁咧佢都查过好多案件。咁查呢啲咁嘅， 会从啲乜嘢嘅方向嗰度着手噶？我想知道。 其实都系几样嘢嘅谋杀案，即系钱银同埋女人。 嗯， 系嘛？呢个始终系啊，即系我所谓嘅女人嘅事，当然啦。咁如果个凶手系女人嘅，就唔系咧，就系讲紧个感情，即系钱银同感情。 感情呢两样嘢。 咁为钱好多时候咧，就即系嗰个钱讲紧唔系讲紧一百几十嗰啲啦，系讲紧一啲比较多啲嘅数字。冇错，咁啊，你唔好笑，对我嚟讲系面心病， 都唔会做啦。 第一百幾十，你唔好睇小佢，夠我食兩餐噶，話俾你聽。 我 哋啲 應該少嘅，係 即係都係一啲即係天價，同埋一啲係啦， 即係牽涉到大額嘅錢財啊。咁啊，一財迷心竅咯，我哋叫做係嘛？為 但係咁喎，阿基基上嗱，如果佢真係為錢銀咧，我覺得反為會唔會易查啲咧？因為咧，你會循佢嘅如果佢死咗，咁你嚟死咗，佢嘅受益人嘅錢會去邊個手上？咁即係順藤摸瓜嘛？ 冇錯，當然啦，係即係頭先我講嘅金钱同埋感情嘅方向都系我哋一接到一单谋杀案里边嘅重点要睇嘅嘢嚟，系、嗯、嘛？咁我哋好似头先阿继章咁讲啦，即系哇，由我哋嘅钱嘅户口啊，即系嗰个财政状况开始查起啦，咁样咁啦、嗯嗯、啊，跟住咧，我哋有另外一条线就喺个感情生活上面，无论嗰个死者系男或者女，好、 嗯、 多时候咧触发到头先我讲过一种即系命案嘅发生就是，就系话按耐唔到突然间自己个感情上面嘅爆发啦、 嗯， 无论佢系俾人哋抛弃啊、嗯，或者佢自己本身即系做错某啲事啊，想修补关系又修补唔到啊，俾人威胁啊，俾、嗯、人影咗啲相，甚至乎俾人勒索佢啊，令到个名誉地位可能受到损伤啊，咁各样嘢，佢咪一时谂唔掂，就会做出啲咁嘅事咧，系、 嗯、 咪？即系最近有啲案件啦，都 睇 到就都系咁样啦，即系呢个无私。无私嘅谋杀案破到案是香港以来开埠第一宗，是无私体发现而罪名成立的案件嚟嘅。咁、 嗯 啊、报纸讲咗我就唔再提啦嗰单嘢。所以好多时候咧，我哋同事接咗一单谋杀案里面，我哋都系有一个叫俗语叫黄金72小时， 哦、 即系呢72小时里面就是佢哋破案里面最快机会破到案嘅。 包括要做啲咩嘢？收集證據啦。 72小時係幾時開始起標？即係 我哋接咗案件， 接咗案件 發生咗之後啦，咁啊即刻即係我哋叫做即係出動我哋重案組啦咁樣。啲、嗯、重案組一接到佢就喺現場睇完之後咧，咁就跟住就好快咁樣已經要組織咗佢哋要查嘅方案。 要包括有啲咩嘅人會幫手？譬如可能講緊嘅就係驗屍啊， 驗屍官係後期嘅啦。咁喺現場裏邊咧，我哋科學鑑證啦，揾我哋即係我哋 government chemist， 即係我哋政府化驗所的同事嚟帮我哋手啊！喺现场里面搜集证据啦，我哋资深嘅警务人员啦，即系佢哋嘅案件嘅主管啦，佢嘅总督察啦、警司啊，都会到场啦。 嗯， 啊咁样，咁啊就然后咧佢哋会睇翻啊嗰、那个案件里边有啲咩特性。死者会系咩年纪啊，男定女啊？甚至乎佢哋案发现场系点样啊？呢、這个系咪第一个案发现场，抑或系有机会系第二个案发现场？我哋都会做咧。咁、完咗之后咧，嗰72小时，正我讲啊，黄金72小时咧，就系佢哋沿住佢哋会。所有嗰啲同事都不眠不休噶啦，梗噶啦，唔好谂住收工噶啦，约咗人都唔该你取消佢哋嘅约会，系啊，咁咧就嗰两三日里边咧。如果能夠即刻順藤摸瓜，好似阿繼章咁講，順藤摸瓜諗到一啲疑人， 掠到啲嘢出嚟， 掠到一啲懷疑人。有時啲懷疑人唔止一個半個嘅，可能佢呢個死者可能周身債嘅，嗰啲債權人可能都有幾個噶嘛，係、嘛？又或者呢個死者呢、這個女譬如女死者咁，算佢感情生活多姿多彩嘅，咁佢好多男性嘅朋友嘅咁樣，咁嗰個 個個都要見 啦，都要諗噶啦， 啲全部約曬見， 唔好話疑兇，嗰啲有嫌疑嘅人物， 係、嘛？ 我哋全部都要立晒佢翻落嚟， 啊，咁啊就即係要問㗎啦，要睇下佢嘅當時嘅有冇啲不在場證據啊，各樣嘢，咁呢啲都係我哋調查方向。 同埋基本上而家咧喺個咁樣嘅社會裏邊咁多嗰啲細 cam 仔咧，會唔會全部周圍嘅包括看更啊、網吧嗰個啊，或者如果周圍嗰啲街道嗰啲都要攞嚟睇嘅？ 呢個唔使我講啦，大家都知啦，係咪戲都有拍，因為啲呢啲咁嘅我哋叫閉路電視嘅鏡頭，好多時候咧啲商鋪都會有，係嘛？咁啊變咗我哋都會執曬翻嚟睇。 車經過都影到，有 車直情車，而家車 cam 就 架架都有啦，係 嘛？你以為神不知鬼嘅一個，其實有某架車行過就影到你， 係 嘛？你完全唔知道，係啦。咁所以有咗時候咧，就如果我哋72小時內都揾唔到一啲原因。無端端點解會發生個命案嘅話，咁呢單案件咧就好難再破。 Hugh Sir， 頭先你有講到一樣嘢，你就係話，即係其實有冇屍體？你講兇殺案一定係有人被害啦。 冇錯冇錯。 咁如果你話個屍體嘅話，點解會咁緊張？一定要揾翻 咧？咁梗係啦，你要證明一個人過咗身。被殺咗，咁你話佢 就 呢個，咁呢個證明嚟噶嘛？你突然間譬如好似我咁樣，我人間蒸發咗一段時間，咁你點證明我已經被殺咧？我可以離開屋，我離家出走都得噶嘛？係咪？ 如果冇人被殺就冇兇手咯。 點解要報下天羅地網去揾？哇，揾咁多嘢走去揾翻嗰個屍體？ 梗係啦，如果唔係你點樣證明嗰個遇害嘅人真係遇咗害啫？咁佢如果咪企出嚟嘅時候，你點證明佢已經死亡咧？係咪冇被殺者就何來謀殺呢？ 就唔會有兇手啦。 但係冇屍體都好啦，天網頭先講天網恢恢，你奪取咗一條寶貴嘅生命，非法地啊，當然嚇，咁你一定係你走唔甩。所以有一單案件你話唔係到人迷信，而係有啲嘢你解釋唔到。頭先我講過，就係話一個案件發生咗之後，黃金72小時，通常我哋都有啲把握，攞咗啲。即系顺藤摸瓜嘅线索，去继续我哋调查，而侦破罪案，拉到嗰、那个即系谋杀嘅人，绳之于法。但系当你茫无头绪，一个案件里边一个死者死于非命嘅时间，而你揾唔出咧，你就其实好难再有啲咩突破。咁、曾经咧喺如果大家记得10年前咧，点解我话天网恢恢？有时你解释唔到。咁曾經有一單案件喺秀茂坪區發生，一個即係跳舞老師，咁有一個好美好嘅家庭，錢銀上面完全唔係問題，有 husband 有仔女，咁亦都有一個好好嘅職業。咁有一晚佢落街，咁啊10點零鐘就同先生講話，我約咗個朋友要俾啲舞蹈嘅片段佢睇，咁樣約咗學生，咁啊落街咧，如此者一去不回，第二日。佢個先生夜晚黑梗係要報警啦，咁樣咁跟住一報完警之後咧，咁咧就發覺原來佢喺同條村隔離嗰幾座裏邊咧就跌死咗，送到醫院之後死咗啦，咁樣咁啊發覺咧佢頭部個傷痕咧就有嘅，咁所以咧我哋嗰時睇嘅方法就係話，佢那個死因完全唔係意外喎，咁樣咁啊都係查佢啦，咁樣咁睇完之後，頭先我講啊嘛，喺金錢啊感情上邊都完全茫無頭緒，咁遇事者又過咗幾個月。破唔到就破唔到，连 CCTV 睇晒都冇用啊！都完全睇唔到， 影唔到佢点解自己行 嗰边？影唔到，因为嗰个系嗰个公园嘅楼梯嚟，公园入边咧唔系所有嘅地方里边都有 CCTV 布，即系布住咁样。咁主管嘅就系我老友啦，其中一个案件主管。咁咧就佢都拗紧头，点样可以同个死者伸冤雪恨咧？咁样咁啊，于是就蹲低咗几个月。突然间某一日个线索突然间出咗嚟。咁、那個線索係點咧？就是、沿住一個八達通。咁咧、那個死者當日咧係佢攞住啲錢啊、八達通啊同埋銀包落去。咁當然啦，身份證都有啦。但係咧就揾唔翻嘅呢啲嘢，全部揾唔翻。咁啦，咁突然間有一日咧，喺個屋苑嘅一個平台上邊咧，就俾一個神運嘅婆婆執咗一個八達通嘅卡。咁呢張八達通卡個婆婆執完之後，咁啊冇乜嘢，咪拎翻屋企就俾個女，個女又俾咗個孫女。那個孫女十零歲嘅學生嚟嘅啫，咁佢就拎咗去呢個八達通，即係地鐵裏邊咧，就兑換翻佢啦咁樣。咁咧，由於我哋知道呢個死者個身個八達通係咩 number， 所以咧就即刻地鐵就通知我哋警方。 咁去到嘅時候，有人用過， 咁遇事者咧就全部著曬燈啦。哇！死者嘅八達通突然間幾個月後突然間俾人執起咗嚟出現喎。咁啊即刻去。攞資料啦，咁由於有啲登記咗嘅資料之後咧，我哋就揾到呢個小妹妹。呢個小妹妹如盤托出，就話佢嘅嫲嫲神運嘅時間喺呢個大廈裏邊揾到。咁啲同事就當然啦，去到個大學睇嘅時候咧，就即刻執起曬 啲 CCTV 去睇咧，就發現咗當日呢個大廈裏邊咧，喺案發之前嘅半個鐘頭，有一個可疑嘅男人，就好短時間之後落咗街，好短時間好匆忙咁行翻去。咁呢個就變成嗰個案件嘅疑兇。咁後尾拉咗佢之後咧，咁當然咧佢就和盤托出啦。咁原來呢個咧就係一個隱君子嚟，佢當日咧就落咗街嘅時候就揾獵物去希望即係打劫。咁但係喺隔離嗰幾條街個公園上面就撞到死者，佢見到死者有個手袋就行埋去就打咗佢一錘，攞咗佢手袋之後就擁咗樓梯，於是者個死者死咗。咁都未曾係得意喎，佢得意之後呢個係慣匪嚟嘅，佢攞完呢個死者嘅財物之後咧，淨係攞起曬啲即係錢財嘅啫，佢嘅身份證同埋八達通卡連埋個手袋都係即時劈落咗個垃圾桶度。 嗯， 咁就好奇怪啦， 點解 會出現喺嗰個大廈嗰度？ 嗰個八達通卡三四個月之後會喺呢個案發即係呢個疑兇嘅居住嘅大廈個平台俾人哋執起咧？ 嗯，可能系佢嗰当时佢跌咗，系咪咧？ 我解释唔到咯。 嗯， 解释唔到， 真系冇得解释。 三个月，嗯，三个月。 即系如果俾人执到， 仲要系呢个疑凶嘅居住嘅大厦，否则佢哋我闭路电视影唔到呢个疑凶嘅样子。 嗯， 唔系案发，你明唔明啊？所以呢啲我话天网恢恢， 嗰座大厦啦。 你点解会出现？ 因为根本佢抌咗嗰个八达通卡，嗰唔系嗰个地方嚟，被发现嗰个地方， 就喺案发个女死者嘅附近嘅地方，系咪好联谊咧？系嘛？所以奉劝大家，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你做咗一啲违背良心嘅事，你走唔甩，你一世走唔甩，天理不容。 嗯 嗯嗯，啊，唯有相信就系真，你一定会。即系吓，最后会得胜嘅， 冇错，一定咧。 我想请问一样嘢 ，K K Sir， 头先你有讲到，你就话即系黄金七十二小时过咗之后啦，咁跟住你哋都会继续会去调查啦，系咪？ 有噶有的。 会唔会有一啲时间，譬如可能讲紧三个月都查唔到，半年都查唔到，就都会将个 file 摆低噶？ 摆低啫，摆低咁啊，跟住又话啲，我哋因为我哋有我哋个职务上面嘅轮替嘅，咁就算你重案组都好啦，都有即系我哋要接任同埋落任嘅时间，咁通常咧接咗任或者落咗任嘅时候咧，尤其是新接个位咧，佢都会将一啲未破到嘅案件里边重新再检视一次。 我会咁样噶，再开翻个 file。 咁啊咧，我哋叫 fresh mind 啊嘛，即系一个清晰啲嘅思维。因为我哋呢班一班人去做一单谋杀案，如果破唔到嘅话咧，我哋嘅思维走唔出嚟，跳唔出个框框。 已经走咗入去嗰个 冇错啦，一 个 胡同里边跳唔翻出嚟啊嘛。咁一班新嘅同事上场嘅，一个新嘅案卷主管上场嘅，佢要咪用一个新嘅角度去睇咯。系嘛？佢可能有睇到啲唔同嘅嘢嘅喎。 我哋睇唔到嘅嘢。 仲有好多好嘢喎！你唔好覺得我哋道人迷信喎。我哋為咗要破一單兇殺案，我哋咩嘢方法破唔到案？你科學化嗰啲破唔到，我哋都有時諗下啲其他古靈精怪嘢嘅喎。 做嗰啲咩古靈精怪嘢啊？ 我哋估你一定有。 头上问卜 有啲啊，都有嘅，大家明噶吓，咁啊即系搞下又敲下啲嘢，曲曲曲曲曲咁样啊，又试过啊，搵啲嘢嚟玩又试过啊，撩下撩下撩下嗰啲啊，又试过咁样， 扶下扶下咁啊， 即系呢啲都系摆，即系表现出就话我哋喺会真系会用晒我哋能够用嘅方法去尝试同个死者申冤咯，系嘛，因为人命一条啊嘛。就系咁解啦。 嗯 ，OK， 好精彩啊！今日 多谢 KK Sir， 多谢 KK Sir， 冇咁讲，冇咁讲。 被风绑手很难负荷，人人想激到怎会好过？平淡够了，从未要冠军的什么？你值得拥有最浪漫那个，才学做达人，为求没有辜负你陪伴我，天天当你孩子般去可。世界中化作漩涡，有我照顾你呼吸。浪世潇洒走过，说到最爱你，请奔个世也给我。即使爸妈教我谦虚些，不会错。爱你 feel 第一不可。Yeah， 我爱你爱到高手，全都输给我，找好自己有。 我走，可归宿有我，平时害羞的我，徒弟一欣赏你，我心依靠我，变更好的我。For you, oh yeah, yeah. For you, oh yeah, yeah. For you, oh yeah, yeah, yeah. Never needed the cameras, never needed the praise. Only thing that I wanted was when you calling my name. Never needed this money, okay, maybe a little. Just so you can look fly, but you make it look so simple. Long as I got you with me, I don't need to stress.Don't need no accolade to tell the world that I'm blessed. Cause baby, you're the best. Come take me as your trophy. Show me off to your friends and look at me when you're lonely. And if this cold world's cold for you to take a deep breath. And if this pain is out of your heart weighing on your chest. I'll take this coat off me and wrap it around your dress. Cause who am I, baby, you know. 那个最爱你请不我世一刻我 12:29，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爆人啦，一翻嚟咧，答半新闻同埋财经消息之后，仲会有半小时嘅会系送上大家今日期待已久嘅片段人家啦。到底今日故事讲啲乜嘢？一阵间留意你就知道噶啦。 是我一世幸福花火。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五间巴士公司申请加价，九巴申请的加幅9.5%，龙运巴士申请加8.5%，大屿山巴士公司申请加9.8%。新巴和城巴提出所有日常路线票价或一加2元，至于城巴机场服务以外的日常和通宵服务路线就申请加23%，机场服务路线申请加价50%。政府向立法会提交的文件指出，过去三年专营巴士平均每日乘客量普遍低于之前10年，主要是受到新冠疫情影響和與其他交通工具的競爭，加上工資和燃料成本上升，導致大部分專營權在過去幾年都錄得虧損。政府在評估價申請時會考慮政府在評估申請時會考慮營運成本、巴士公司需要得到的合理回報率、市民的負擔能力和票價調整幅度方程式下的運算結果等。社會服務聯會的香港百歲老人研究發現，近70%受訪長者有三種或以上的長期病患，大約有一半長者有至少一項不能自理的需要，例如洗澡、去廁所、控制大小便等。研究團隊由前年4月至去年9月，以電話訪問或者是面談方式，接觸151位91歲或以上在社區居住長者的照顧者。受訪家庭的長者中，80%年齡介乎95至99歲，最年長106歲。照顧者方面，超過50%已屆65歲或以上，最年長的照顧者92歲， 负责研究的树人大学辅导及心理学系助理教授刘喜宝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以老护老情况普遍，照顾者本身年纪较大，每日负责喂食和洗澡等照顾工作会加重自己健康负担和跌倒的风险。他建议扩阔乐龄科技在社区照顾的角色。俄罗斯副外长维尔什宁在日内瓦和联合国官员就延长黑海粮食协议进行会谈。他在会后说，俄方不反对协议到期后再次延长，但暂时只同意顺延60日。他强调俄方未来的立场将取决于俄方农产品出口正常化的实际进展。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说，联合国将尽一切可能维护协议的完整性，并确保协议的连续性。他又强调联合国仍然完全致力于履行协议，以及促进俄罗斯粮食和化肥出口的努力。俄罗斯和乌克兰在爆发冲突后影响粮食出口，两国在去年七月在联合国和土耳其斡船下达成黑海粮食协议，协议在十一月延长后将在今个月18号到期。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吹和缓东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早晚多云。现时气温21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335点，跌咗360点，成交金额69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39点，跌2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372点，跌13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46.2，升个四；阿里巴巴80.2，跌3.05。恒生中国企业65.35，跌个一；南方恒生科技3.74，八跌8.4；美团125.4，跌3.6；友邦保险81.3，跌3.15；盈富基金19.54，跌3.8；汇控53.45，跌咗2.85；比亚迪股份192.5，跌7.5。京东集团155.4跌4.0。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5，日元133.82，瑞士法郎0.914，加元1.373，人民币6.869，英镑对美元1.216，欧元对美元1.071，澳元对美元0.665，新西兰元对美元0.621。日经平均指数报27235点，跌597点。港金报17830蚊，升2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2.81美元，卖出1902.9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惊天大案，破冰出击，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破冰行动， 制毒村老大林耀东开始怀疑赵家良是公安的线人， 而同时间主角缉毒警李飞亦开始怀疑赵家良就是自己的生父李建忠，究竟破冰行动的部署工作会不会因而功亏一篑？ 破冰行动，逢星期一至五晚9:30，港台电视31。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带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马路唔系打机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睇信息嘅地方， 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李小姐请坐，请问边度唔舒服呢？ 哎，梁医生，我好唔开心啊。 点唔开心？ 逢星期六日我就冇晒心机噶啦，但系星期一到五嘅话又 OK 翻，特别系朝头早嘅十点到一点咯。但系咧之后嘅话又唔开心翻啦，每日咧好似坐过山车咁，我好担心。 啊，李小姐你唔使担心，冇事。嗱，专门揾阿马姑娘开啲开心药俾你，你照足时间食，搞掂晒。 朝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听风骚快活人。记住啊，食完早餐之后听啊，星期六日咧就要听重温，咁就冇问题噶啦。 咁收几多钱啊？ 开心系唔使钱噶。 Hello， 大家好，我系李克勤啊。我认为一个人如果要过得快活咧，最紧要系有工作、有得玩、有生活、有得食、有得瞓。不过如果又要风骚又要快活咧，咁就要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晏昼一点。由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主持嘅《风骚快活人》啦！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风骚快活人》。 片段人间，缘 Peter， 嗯， 帮我睇下个日历啊。清明节系星期几啊？ 等阵啊，爷爷。清明，清明， 嗯 啊。下个星期五啊！ 哦，咁都仲有时间，系咧？你今日得唔得闲啊？你车我去唐人街啊！我有啲嘢想买啊！ 你想买咩爷爷？我帮你买咪得咯，费事你又腾嚟腾去，阵间啊，好似上次咁整亲啊，麻烦啦！ 上次系上次啦，我嗰啲嘢你唔识买嘅，车我去啊，车我去。 但系出面落紧大雨，爷爷，你行动又唔方便。不如你讲我知，你想买啲乜，我帮你上网订啊！ 上网，上网冇我要嗰啲嘢噶，冇啦，你车我去啊！ 好啦好啦，嗯嗯。哇，爷爷啊，出面越嚟越大雨，你买齐嘢就走啦，好唔好啊？ 你上车先，我再有啲嘢要买噶，你先吓。 你仲想买啲乜嘢啊？ 蜂蜜啊，想买蜂蜜。 爷爷啊，蜂蜜屋企咪有咯，唔使买啦。 屋企嗰啲唔得嘅，嗰啲唔得嘅。我想买冬蜜啊。 哦，知啦，爷爷，你咪想整嗰啲咩蜂蜜酒啊？好啦好啦，反正我都好耐冇饮啦。 系啊系啊，街口嗰间超市有靓冬蜜卖，你上车先，你唔好整湿我啲嘢啊！你知唔知啊？ 阿爷爷啊，你自己睇住啊，个地下好跣噶，你小心啊！ 好啦好啦好啦。阿 Peter。 嗯、 你攞啲粗粗啲嘅笔俾我吓， 嗱，笔啊，爷爷， 坐喺啲，坐喺啲，唔好阻住我。 哇，写咩啊，爷爷？ 写紧你嫲嫲个名落呢份衣纸度，烧俾佢，咁佢下边收到咪有得用咯。 哇，咦，嫲嫲个名咁得意嘅，叫做牛二女啊？点解嘅？ 咩点解啫？以前乡下人淨係识耕田，字都唔识多过，咁啊求求其其啦，唔係叫一叫二叫三都係咁啊，老人家啊。 爷爷咁你叫咩名啊？ 你唔知我名咩？我叫袁大火，带住啲嘢，带住啲火咁解。 大火啊！哇，好得意喎！咁啊，我个名字叫袁思君，係咪爷爷你帮我改㗎？ 是啊，你个名字我改的。 爷爷啊，你读书读到几年班啊，你咁叻嘅识学人改名。 唉， 唔好讲我啦，爷爷冇鬼用，读到三年班啫，仲冇心机再读落去啦。 咁你又改师军嘅，有咩意思啊？ 咩意思啊？师军，咪即系思念住、挂念住阿子君咯。啊！呢、這个傻妹啊，放牛都恰着嘅，等我过去吓下佢先。有人偷牛啊！捉贼啊！偷牛啊！偷牛啊！ 边个偷我？捉贼啊！捉贼啊！捉贼啊！ 呃你咋？吓啊你咋？你睇下你吓到啊，跌咗落嚟。 我俾你吓死啊！你好吓人憎我，唔睬你啊！ 玩下啫嘛，使乜发嬲啊？咁恶。 你就系咁噶啦，日日都好似玩玩下问问我我咁样啊！你可唔可以正经啲啊？ 我不嬲都系咁噶噃，你几时见我正经过咧？ 不嬲都系咁，咁系咪以后都系咁啊？你有冇谂过将来啊？ 将来子君啊，我屋企咁穷，我唔帮手耕田啊，饭都冇得食啊！我哋啲人边有将来讲啊？ 咁你有冇谂过我哋嘅将来啊？ 有噶，我成日都谂噶。嗱，第日咧我肚饿咧，你就会煮嘢俾我食，我哋食。 唔系啊，呢啲咧。就是你的将来嘛，你讲乜嘢啫？你明明我讲乜嘢啊？ 我喂喂，子君子君，哇咁样发脾气走咗去，女仔咁麻烦嘅，喐啲人发脾气。 哇，爷爷你买嗰啲蜂蜜真系好香，诶，教我整啊！ 哦，冇所谓。记住吓，酿蜂蜜酒咧，你要用心噶，要用水整淡啲啲嗰啲味，如果唔系太浓就唔好啦吓。 爷爷啊，咁要等几耐先有得饮啊？ 你好心急咧。 系啊，我记得我哋之前中秋节咧，你系最中意拎出嚟嘅，咁我哋又成家人一齐饮。 系啊系啊，喂，帮我去我个房书台下边，我记得好似仲有一支，你帮我搵下， 好啊好啊。好啊，哇，爷爷，你啲蜂蜜酒咧真系好香，好好味啊！ 好咧， 我哋饮杯落， 可以饮杯，饮杯 ，cheers！ 中唔中唔中意啊？ 梗系中意啦！ 用心，你记住，好嘅蜂蜜酒就系呢个味吓。子君啊， 又点啊？ 我下个月走啦。 吓？你下个月走，你去边啊？吓，去边啊？ 我跟表哥去旧金山打工。 旧金山边度嚟噶？系咪好远噶？ 系啊，听讲要坐大洋船过去，净系个过程都要几个月噶。 点解会咁突然嘅？之前都冇听你讲过噶。 子君啊，你估我真系冇谂过我哋嘅将来咩？ 你有谂？ 有，我真系有谂噶。 咁你依家话走就走，我点啊？你去几耐我又唔知，你几时翻我又唔知，你其实当我系乜嘢啊？ 我咪当你系我好朋友咯，唔啱咩？ 袁大火啊，我憎死你啊！ 喂，子君，咁又走咗去？嗰年。我临去旧金山前一晚，约咗阿子君喺我哋读书嗰间小学同佢道别。我真系冇谂过，咁样讲完再见之后，转眼就六十年冇见过啦。子君，你而家好吗？我真系好想听到你把声，我真系好挂住你。能够听到你把声，或者再见翻你，是我而家最大嘅心愿。唔知我人生里边，仲会唔会有呢个机会，可以再见到你？ 落花飞舞飘满大地，月色暗淡不禁唏嘘，别已恨茫茫，别了背上悲，梁上燕一双片纷飞，忍看花浅泪，愁绝鸳鸯侣，恨怨多添相对泪水，离情别绪，朝晚念爱侣，心挂泪。 志坤啊，我听朝走啦。 嗯， 你有冇嘢同我讲啊？ 冇。 志坤啊，我跟住旧金山唔知要几耐噶，点解你会冇嘢讲嘅？ 要讲嘅，我一早已经同你讲晒噶啦，你唔听唔做，我可以点啊？ 子君对唔住啊，我读得书少，我咩都唔识。我答应你，我翻嚟嘅时候会变大个仔啊，我做个真正嘅男人啊。 得啦，我有嘢送俾你啊。 吓，咩嚟噶？咁香嘅？ 系屋企酿嘅蜂蜜酒。你坐船咧，怕天气冻，你会唔习惯啊？感染咗风寒就麻烦噶啦。你又怕冻，饮咗咧个身会暖啲噶。 好，我试下先。子君，我袁大福今日在我们这间小学台山振兴小学答应你，几辛苦几艰难，我要回来娶你。子君，你信我啦，我爱你啊。 喂啊，你又不懂饮酒，你不要乱来啊。 子君，我爱你，我会娶你，你要等我啊。 我一定会等你的，不过你都要答应我，记住蜂蜜酒的味，你要记住我。 共会相约春节落聚，月底花音倾诉相思，夜里莫念迟，炉冷要加衣，如颜要多冬是情意，日日寄别离痴，人夜写相思句，令你放心欢愉，怀若醉，轻吻别爱侣，啊，双飞燕春天再聚。 爷爷啊，咁咁多年嚟，你有冇翻过乡下揾佢啊？ 嗯，冇啦。 咁你想唔想啊？ 想，因为我觉得我好对佢唔住啊。我答应承咗佢嘅嘢，我竟然做唔到。 嗱，爷爷，嗱，我下个月咧就去广州出 trip， 不如咁啦，嗱，我抽个时间去台山，帮你试下揾下子君姨姨咁样好唔好？ 好啊好啊，你一定要帮我找到佢，我真係好挂住佢，你帮我完成呢个心愿啦，好唔好啊？ 啊，唔该，请问呢条村以前係咪有间振兴小学啊？吓，哦，你唔知啊？哦，唔紧要唔紧要。系你好啊，请问咧，以前嗰间振兴小学喺边度啊？咩啊？拆咗啦？哦，唔该。 喂喂，阿 Peter， 系 点啊？搵唔搵到啊？系咪搵到啦？ sorry 啊，爷爷，嗱，我就真系问咗好多人噶啦，我村长都问埋啊，但系咧冇一个人知道间小学喺边。 唉，都过咗六十年，系嘅。乜都拆晒啦，冇啦冇啦。 咁我听日翻广州噶啦，吓、啊，嗯，拜拜。 后生仔，你头先话揾咩小学话、 啊？我揾紧嗰间振兴小学啊，我爷爷咧以前喺嗰度读书噶。 系咩？佢以前喺嗰度读书咩？ 系啊，佢咧之后又过咗美国六十几年咁啊，一直都话想翻嚟睇下，探下啲旧朋友咁咯。 间学校拆咗啦， 吓、啊、 改建成呢一个创意园，俾人开画廊、咖啡店嘅。 哦，咁即系呢度就系嗰个小学嘅旧址啊？喂、 嗯， 咁、哎、啊好啦， 难道你远道而嚟？咁又系乡里吓，嚟阿姨请你饮一啲家乡秘制嘅靓酒好吗？ 好、啊， 嚟嚟嚟， 多谢你阿姨。今日月色好好啊，个月亮又大又圆。 嗯，过两日就系中秋节啦。 嗯， 我细个嗰阵咧，中秋一定会饮呢只酒嘅。 哇，好香啊，真系、 嗯、 啊！我记得嗰种味啊，系蜂蜜酒啊。 诶，你饮过？ 系啊，我爷爷咧，佢都好中意饮噶，但系咧，佢系自己酿噶。啊，饮落同你酿个味道一模一样、啊，哎，我中意啊！ 你爷爷又识整嘅？ 系啊，佢话咧，佢细个嗰阵时咧，嗱，有个好朋友教佢整嘅。啊，其实我今次嚟台山咧。就是要帮我爷爷找他这位好朋友。 哦，他叫什么名字啊？几大年纪啊？你讲我知道，我试下帮你找啊。 好啊好啊，嗱，他呢叫程子君，女人来的，大概七十零岁到啦。 程子君？ 是啊，你识唔识他啊？你试下帮我找下他啊，是不是啊？我爷爷一直都想找回阿子君姨姨，话同他讲声对不住的。 你爷爷姓什么？叫咩名啊？ 哦，佢叫袁大火，都系七十零岁啦。阿姨，你识唔识佢啊？ 好似听过，我试下帮你问一下。 哦， 曾经袁大火呢个名令我梦萦云牵，放唔低。到我放低咗，忘记晒，你又再出现。你曾经应承我嘅嘢。我等了六十年，你一件都做不到。一声问候，一句关怀的说话都没有。我恨过你。 千般相思心挂虑。 Peter 打这个市场给我傻仔真的。喂 ,Peter!是不是去到广州啦？ 是我啊，认不认得我啊？ 你是子君？你是子君？ 是 子君？ 我是。你知不知道我等了你六十年啊？ 对不住啊，子君，对不住啊，我 得了得了，不用讲那么多，当我知道你仲记得啲酒味，仲挂住啲酒，足够啦，足够啦。 子君，啊、子君，你而家好吗？ 好，你呢？ 你得闲嚟美国行下啦，我哋醉酒好唔好啊？ 你对脚冇事啊嘛？ 哦，冇事，冇事。 嗯，你嗰边冻唔冻啊？ 过咗中秋，有啲冻啦。 你怕冻，着多件衫。迟啲我要织件颈巾俾过你好唔好？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我好想要，子君。 柔情像那酒般。此刻不知踪，原来同学我午夜沉梦，伤枕于痴滞无色百万重，缘何别了竟相逢，可笑聚散此生。未必过，更 岁月。